件需获认证，同埋供应商必须获信任，冇列明唔会考虑华为。华为表示欢迎德国政府的措施，营造一次环境，令各个镜头 5G 的供应商只要符合安全要求，就可以参与竞逐建设 5G 网络。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比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级，初时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024点，升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95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6，加元1.321，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0.88美元，卖出1,48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千祈唔好雇用非法劳工啊！入境处捉得好紧噶，老陈请几个冇身份证嘅装修工人落地盘做嘢，就俾法院判咗即刻坐监啦。 我哋个酒楼经理揾乡下个亲戚嚟厨房帮手，俾人拉到都冇情讲啊！ 请冇身份证嘅人做嘢就梗系要坐监啦。我隔篱个黄太叫屋企个外佣落铺头执头执尾，都拉咗去坐监啊！ 根据法院判刑指引，雇用非法劳工一经定罪，需即时监禁。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咁啊，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5%。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嘅。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咧就迎接啊。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三啦，迎接星期三给予你嘅挑战，希望大家都努力啦。星期三咧就成日都话啦，系一个星期咧工作入边咧比较上感觉上疲劳嘅一日啊。原因就系因为高不成低不就。佢啊，嗰兩日，然後第三日會攰啦，但係佢又見唔到星期六日，咁星期四五嘅時間咧，先至可以多翻啲盼望。所以今日咧，靠意志去到完成所有嘅工作啦。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會唔會有啲朋友其實中意星期三？嗰種嘅心態又會係點嘅咧？嗬，啊，不妨話俾我知啊！忘记就好似一种嘅逃避一样，但系忘记原来有阵时都系一种复原嚟嘅。忘记可能会令到你将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哦，唔见咗咯。然后你可以保持翻美好嘅回忆，继续咧就系将你嘅笑容展现喺面上，开心生存落去。忘记对某一啲人系痛苦。因为可能你发觉某人已经忘记了某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记忆可以忘记，但是情感就依然在这里。不同的情感都是一样，有时候忘记了仇恨、我们可以得回的就是快乐的回忆。人呢有时候可以选择性去到记住一些东西的。如果你可以选择性只是记住你开心的，那你的人生就会快乐很多。 为你疯魔 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忘掉你像忘掉我》。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唔知道各位听众有冇留意到天上面嘅颜色经常都会改变嘅咧？呢个咧就系因为太阳光啊被地球大气散射一个小结果嚟嘅。嗱，当阳光进入地球嘅大气层之后啦，空气同埋水蒸气嘅分子吸收到部分嘅阳光，再向四面八方去到咧就系投射噶。呢种现象咧就叫做散射。白色嘅阳光咧系由唔同颜色嘅光波咧而组成嘅。以蓝光的波长就最短，红色的波长就最长。波幅的长短的蓝光通常就是最容易被散射的。日落的时间夕阳接近地平线，阳光就需要穿过较厚的大气层才能够到达地面。大部分的蓝光都被赶走了，剩下红光，所以夕阳又会呈现红色。另外一方面，由于日头的时候，太阳光只是穿过较薄的大气层，蓝光被散射的程度减少，所以太阳看起上来就好像是白色了。同时，由于天空充满着被散射的蓝光，所以整个天空都是呈现着蓝色。其实我们望上去个蓝天的时候，上面依然就是漆黑一片的黑色宇宙才对的。我哋夜晚会见到咧就系黑色嘅宇宙，系因为咧就系阳光晒唔到，我哋可以望翻咧佢真正嘅颜色。平时其实嗰个颜色系经过阳光嘅散射噶。天空上面都会有好多咧就系唔同嘅颜色啊，可以咧就系俾大家睇得到嘅。好似咧就系较早嘅时间啦，啱啱今个礼拜初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咁啊喺日本有一个咧就系台风去到登陆啦。呢个海贝斯咧就之前啊登陆日本之前啊，唔少咧就系当地嘅民众啊抬头一望嘅时间，亦都发现啊成个天空啊变咗做乜嘢咧？紫色、哦。气象专家咧就叫呢一种嘅现象啊，叫做瑞利散射。原来咧就系当太阳光线啊散射去到湿润嘅空气嘅时候，即系我哋空间入边啊好多空气噶嘛，我哋空气入边咧好湿润、好湿润嘅分子喺度，于是乎咧紫色啊就能够咧就呈现出嚟啦。当其时咧，连当地好多嘅民众啊，捕捉到咧成个天空都系紫色嘅时候啊，都上载到上网上边，就话到啦啊一个嘅超级啊台风海贝斯咧大发雷霆，日本嘅天空咧天空就变成紫色啦，系一个相当之靓嘅风景，但系亦都蕴藏住一个巨大嘅灾难。好啦，仲有一个瑞利散射嘅系啲乜嘢呢？当太阳光照射到地球的时间啦，大多的光谱入边嘅颜色亦都唔能够咧就系不经阻隔到达地面，咁但系较短的波长蓝色同埋紫色咧就会散射去到咧就唔同嘅地方。呢、這个光线啊，就喺粒子之间咧不断反射，最后咧就到达咗我哋嘅眼睛啊睇到嘅现象啦。由于肉眼嘅限制啊，日头嘅天空睇起上嚟系蓝色，而当暴风来临嘅时间啊，雨水咧就会冲走空气入边较大嘅粒子，咁啊当能够吸更加多嘅光，令到波长散射啊得更加平均嘅大粒子减少，紫色咧就会出现噶啦。其实我哋嘅天空咧真系有好多唔同颜色，都系因为唔同分子嘅折射嚟嘅。 穿天际大气，能明白星与最离，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 生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蓄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十年，如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这首歌曲来自古巨基，天气会变，天气就算怎么变，只要我们的心坚定的话，我们一样可以抵挡住任何的风风雨雨。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不知道你人生里面会不会成日都是在这里发梦呢？在古代的时间呢，有一个勇士，咁啊成日都是骁勇善战，亦都咧就系中意同朋友咧就喺一棵树屋企附近嘅树嗰度咧，咁啊倾下偈，饮下酒。咦？有一日佢饮醉咗，瞓咗喺棵树下低，瞓着咗。瞓着咗之后咧，发梦喺个梦入边，佢见到咧就系两个咧。都是自称来自第二个国家的使者去到他家噃。啲使者话俾佢听，你咧就是新的国家的国王啊。而家咧其他国的国王咧都好想邀请你去他哋嗰度咧，就是做客人，好好地咧就是款待下你。喺梦入边啊，呢位勇士咧就跟咗两个嘅使者去啦。当佢走到去国家嘅成都城墙嘅时间，见到大大只字写住人哋国家嘅名字。入到皇宫，哇！佢见到咧人哋嘅王国相当之华丽啊，而且咧当地嘅皇上更加咧就非常之努力咁样去到款待佢。佢喺梦入边同皇上情投意合啊，皇上竟然间咧仲将自己第二个女咧就。送埋俾佢啊，同佢咧就系订婚约添。佢都话到啦，不如我哋两个国家从此咧就结盟啦。于是乎，佢亦都开始咗佢快乐嘅生活。讲紧嘅都系喺梦入边啊。不过冇几耐咧，佢就突然之间喺个梦入边醒咗啦。当佢一瞓醒嘅时间，佢就知道，哎呀，原来我只系喺度发梦。 佢就觉得好奇怪，点解头先个梦境啊，同平时自己成日坐低啊嘅地方，硬系有啲相似嘅咧？为咗解开心中嘅疑惑，佢就请朋友继续嚟到啦，一齐咧就走到喺佢屋企附近嘅环境度望下，佢又讲下佢个梦。于是乎，佢见到啦，原来屋企喺呢一个嘅大树下低，竟然间咧就有一个好大好大嘅蚂蚁窿。情形呢就好似喺佢嘅王国一样，梦入面嘅王国。佢諗到啊，真係梦一边。梦入面喺佢自己见得到嘅世界，原来现实入面喺唔同情景都一样可以见得到。佢突然间将自己比喻成为好似入到入去一个嘅蚂蚁嘅王国一样。发咗一场梦，喺我哋人生入面经常都会发梦㗎。南柯一梦，你又会唔会发梦就当真呢？梦在日文的解说除了是发梦之外，还可以解作成为梦想。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试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歌曲嚟自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保持住自己嘅梦想，继续努力奋斗，系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 港鐵今日所有鐵路線列車維持正常服務，但除了機場快線之外，港鐵各線、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將會提早在今晚十點結束，以進行復修工作。輕鐵三條路線，包括705、751和 751P 線在天水圍區改道行駛， 751P 線不停有外站，其余輕鐵各路線今日維持行駛，每15至20分鐘一班車。機場快線由頭班車起提供來回香港站、九龍站、青衣站、機場站和博覽館站的列車服務，港鐵將按情況決定今晚十點後的服務安排。至於香港站和九龍站就維持正常市區預辦登機手續服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過去週末有蒙面暴徒破壞公物、縱火和堵路等，暴力程度不斷升級，甚至針對警察作出致命的襲擊行為，警方會盡力追究。林鄭月娥又點名提到，多個建制派政黨的辦事處被破壞，明顯有政治目的，為下個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蒙上陰影。對於有人揣測選舉是否可以順利舉行，她說政府的立場清晰，會盡最大努力依法舉行區議會選舉。至於會否引用緊急法，借調各大紀律部隊部分人手擔任特務督察協助執法，林鄭月娥說，增加人手並非強烈理據引用緊急法，因為可能會引起不利於香港的影響。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法案將交予參議院，另外支持香港的決議亦都獲通過。根據早前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的法案版本，美國總統要在法案通過後180日內，以及未來至少每年點名和制裁侵害香港人權的人。國務卿要每年評估香港自治的情況，並就香港是否仍然符合特殊待遇向國會提出認證。法案如果在眾議院通過，將會提交參議院審議，假如參眾兩院都通過，法案就會交給總統簽署並正式生效。有份提出法案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较早前说，违背承诺对中国来讲已经是常规，这个情况亦在香港上演，法案能够让美方拿出有意义的作为。英国和欧盟继续就脱欧协议谈判，传媒报道双方可能同意在爱尔兰海设立关卡。欧盟谈判代表巴尼耶说，脱欧谈判正紧密地进行，去时候将有关脱欧的建议变为法律文本，否则不能够赶及今个星期欧盟峰会。他强调，达成任何协定都必须对各方有利，现时仍然有时间可以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应当充分利用。据报巴尼耶已经为谈判定下期限。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表示，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比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二台两线广播剧， 气味浓郁，剧情曲折， 风骚快活人，广播剧 公屋快活人， 玩玩星期天儿童广播剧， 不登要剧场， 集完儿经律动作爆破， 有咩吓？有咩？有咩？ 冇咩？ 自己听下咪知啦。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36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元乐陪住你哋，咁啊今天咧去到一齐咧就系努力嘅，咁啊我啊准时翻工，希望你哋都唔好迟到啦吓。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环保组织咧咁啊调查显示，咁啊话到啦啊超级市场啊，佢哋统计啦嗰啲瓶口袋嘅派发嘅违法情况达到27%，即系顾客咧未俾钱啊，就直接咧就喺呢店铺就攞呢一啲嘅叫做瓶口袋，或者咧就用呢啲嘅袋咧就装一啲非豁免项目嘅货品。其中啊，四分之一超级市场嘅瓶口袋啊，违法派发数量占整体超过30%。组织亦都指出啊，顾客咧就购买一啲豁免嘅货品，就好似譬如水果或者冻肉嘅时间咧，可以不限量啊取用呢啲嘅瓶口袋。佢哋话到啊，要求咧就超级市场按住咧就系胶袋征费条例监管以及咧就守法，亦都促请啊环保署检控违法嘅超级市场以及咧收紧呢啲嘅条例。根据翻香港现行嘅法例，可以免费咧就取得瓶口袋嘅货品啊，包括啲乜嘢咧？嗱，冇包装嘅食品啦，非器物包装食品，或者咧就系冷冻食品。其余每一个嘅瓶口袋额外咧就要收5毫子。环团今年7月啊至到9月咧就到访荃湾、元朗、大埔、湾仔、九龙塘以及蓝田，总共20间大型连锁超级市场进行瓶口袋嘅派发调查噶。在超过80小时的观察和记录，超过6000个瓶口袋的使用状况，调查发现 27.1% 的瓶口袋在未给钱就已经被市民直接就拿离开这个店铺了，或者就装着一些非豁免的项目的货品，即例如你买支牙膏，你硬是用个瓶口袋装着还自己拿，还有一些干货啊，或者是室温的饮品啊，都用瓶口袋装着。环保啊，很重要的，我自己经常都是这么想。组织成员亦都观察发现，在20间的超级市场里面有15间在蔬果部放置1至2卷的瓶口袋，元朗一间的超级市场更加多达6卷，好像任人拿一样。在超市监察方面，有11间未有展示告示牌提醒顾客胶袋收费条例，而全部超级市场亦都没有职员监察住顾客拿袋的情况。职员都会觉得哪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东西，是不是这个是可能管理上面需要调节了。另外有19间的超级市场收银员就不理顾客是否需要，都会将一些未入袋的豁免货品放入他的瓶口袋里面。他们都说到的而且确这些叫胶袋征费漏洞百出，希望可以在执行上面多一些力量，这样就会比较上理想了。这个世界就很漂亮的，如果我哋不断咁样去到滥用呢啲资源破坏佢，我哋就好难再见到好靓嘅世界。 秋天有秋天的美丽，每一日都会有日出日落，再加上秋天一种的落魄的感觉，会不会令到你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更加靓，更值得你去保护和爱护呢？ 月色变得黯然，在深秋的黎明，而你双手是那么暖，离别最好的季节，是风里透着凉意，才知道两颗心能靠多近。夜雾慢慢散去，在深秋的黎明，而我双眼离不开你，我爱你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能继续。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新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会包围你。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会包围你。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晰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会包围你。冷雨轻轻飘落在深秋的黎明，你的背影那么孤单，红叶像烈火燃烧，比不过我的心，我的爱永不灰心，燃烧不尽，我的爱永不灰心，燃烧不尽。 黎明一首的歌曲《深秋的黎明》，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67%，都几干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天气干咧，咁有阵时对我哋处理嘅头发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嘅发宝咧？今日 Romy 都会上到嚟同我哋讲下咧，有关于头发发型嘅潮流问题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啊专业发型设计顾问 Romeo 上到嚟嘅。早晨 ，Romeo。 早晨，小白。 系上星期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就系有关于保护头发嘅方法啦。咁啊，亦都有啲嘢，譬如 highlight 就系染发各样嘅嘢。咁但系今年咧，即系讲紧呢个潮流好紧要啦，系咪先？即系化妆啊、潮流啊、发型啊呢啲咧，都系令到一个人啊觉得佢系咪走喺呢个时代嘅尖端端嗰个位嘅。好啦。 发型嚟讲，男女是分别啊，而家有啲咩发型兴嘅咧？咁啊，可以等我哋啲听众听完之后参考一下啦。 好啊，早晨小白， 早晨系咁啊，发型点啦？ 嗱，咁讲翻啦。中秋节啱啱到咗啦， 过咗好耐添啦， 系 ，sorry， 啱过咗。咁咧，其实都开始有啲入冬嘅发型，我哋需要去谂一谂啊。男士方面咧，基本上咧都系所谓嘅油头啦。我哋以前 油头就唔系粉面嗰个系嘛？ 唔系油头粉面，系油头立立令嗰啲， 立立令嗰只， 立立令嗰啲嘅，其实就即系类似阿张英花旗装嗰啲咁。 哇，周柏豪嗰啲算唔算咧？ 周柏豪嗰啲都算， 都算。 咁啊，其实好多种方法去 gel 出嚟嘅， 赌神嗰啲又算唔算咧？ 赌神嗰个又唔算，嗰、那个我哋叫做 all back 头啦，我哋叫做全部将佢梳晒后边啫。基本上，个个都做到噶啦。小白你而家都做到啊，基本上只不过系搵啲 靓啫 吓，靓系一定靓嘅，我都话你呢个 perfect 面型嚟噶嘛。 点会你真系？你同 Queenie 两个真系咧把口咧都好鬼好， 睇上佬话斋想穷都难啊，系嘛？ 系好咯， 我就好穷啊， 成你贵言啦。 OK， 嗱，咁啊油头咁样嚟计咧，其实我哋都系会兴翻去油头呢一样嘢，但是而家都兴好多 barber shop 啊，或者嗰啲咁，你会见到其实都系大行其道。只不过而家我哋系将佢有少少改变。 嗯， 咁好多客人咧问我，喂 Romeo 点解？我梳完你就做得好好、啊、喎，个油头点解我做唔到？咁、我哋用 hair product 方面或者点样去打理，系咪我自己出现咗错误咧？嗱、其实好简单，其实而家咧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就系、是、其实你如果真系头发硬得滞嘅，咁、你咪垫咗佢咯。只不过前面前音啊，即系跌落嚟嗰个嗰一执打后嗰两三可以垫两三只 rock。嗰啲電髮芯咁樣已經搞到噶啦，咁我哋而家喺冬天嘅髮型，夏天我哋可以大即係大隻少少嘅電髮芯，即係粗少少。咁、冬天咧，我哋而家通常咧電咧，通常都係會比較攣啲咁多，會細隻少少，因為我哋會有少少髮型上邊嘅改變可以俾到大家。 哦， 係啦，通常我哋做呢啲咁樣嘅頭髮嘅時候咧，我哋而家都係會留翻前長後短。后边两边侧边同埋后边后尾枕嗰啲位咧，都系橙青嘅。 哦，有少少似啊，唔知你有冇睇《龙珠》咧？咁啊，有个叫杜拉格斯嘅角色。 唔系啩？ 咁你话后边个橙，你知边个杜拉格斯嘛？ 知道啲啦。咁佢橙晒后边橙青咧，同埋侧边两都系橙青。其实基本上底下两侧同后边都系同油头坊间成日见到个油头差唔多噶啦，但系前边咧，我哋会留长多少少，大约去个鼻尖咁上下。 哇，咁几长、啊？ 系啦， 你讲呢个男仔嚟噶嘛？ 系啦，男仔 头发留到鼻尖都几长。 咁当然啦，我哋睇下佢自己个面型究竟适唔适合、 遮住只眼咯。 少少，其实我哋会拨埋一边噶嘛，我哋唔会就咁跌落，好似个水帘洞咁样咩，老友。嗱，咁我哋会喺嗰度咧，会做一个比较电挛少少嘅。攣少少嘅髮型，將佢可以去向前梳，或者向後梳都得。向後梳咧，你好容易做咗一個 wave 出嚟噶啦，就好簡單咁樣可以去到後邊，就分埋條界咧，就係、一個所謂嘅花旗裝啊、油頭啊嗰啲咁樣效果。如果我哋放落嚟嘅時候咧，其實有少少似之前好多年前陳咧。 唔紧要啦， 陈生嗰啲头啦 ，OK， 咁我放落嚟前面系挛嘅，咁佢只不过系落翻少少 mousse 或者落翻啲 leave-in conditioner cream 状嘅 leave-in conditioner 落去咧，咁佢就可以 hold 到嗰个头发噶啦。 哦，即系而家咧，即系譬如男士嚟紧，可能即系冬天或者近出年年头嘅时候，都系中意一啲譬如长前面会长少少嘅， 系 咁侧边咧就可能会铲多少少，后边都系嘅， 系 咁呢一类型嘅发型，嗰个成个发型个造型咧就会比较上偏向呢一类型嘅多啲。哦，咁女士方面 呢？女士方面呢，其实都系兴翻啲啱啱过膊，大约一至到两寸左右嘅头发。 啱啱过膊头，咁即系其实女士嗰啲唔系长头发嚟噶咯。 中长， 中长系咯。 咁佢呢个有啲乜嘢好处呢？上集我哋唔系上次我哋讲咗 highlight 啦，咁我哋加 highlight 落咧，呢啲系一定中嘅，好容易，因为佢又可以扎得翻头发啦。我哋 show 到前边 outline。发际线挑出嚟嗰啲 highlight， 佢扎起头嘅时候可以见到。 嗯 ，OK， 咁同埋佢 电挛或者夹挛都是适合的。 嗯， 系啊。 咁系咪叫做女士就比较血轻一啲嘅，用即系用少少 curve 啊，少少波浪型啊？ 嗱，通常我哋咧有波浪型嘅头发咧，都系会响冻少少嘅天气出现嘅。你留意一下， 哦、 因为佢会做出嚟好似大嚿少少。夏天你都系希望清爽少少，未必一定系剪短头发嘅。 嗯， 好可以清汤挂面，但系佢可以扎起啊，咁样已经系好靓噶啦。即系女士通常都系会咁样啦，除非佢系有啲特定，譬如佢有啲动作啊， 嗯， 佢有啲动作啊，希望可以 show 出嚟性感啲啊，或者好似林忆莲以前激情嗰啲咁嗰啲电话线嗰啲挛啊，即系呢啲系另类嘅一样嘢啦。 嗯。咁所以就即系女士就有女士嗰种嘅风格啦。但系其实系咪要整一个咁样嘅挛咧？通常都要整好耐 嘅。其实唔系、啊、其实我哋做啦，其实我哋将头顶嗱咁样啦，我轻微咁样讲一讲个分嗰个分区点样分啦、 啊。 好嘛，我哋首先咧将头分开食，即系个头。分开四份，咁、 啊、 我哋点样分法呢？喺头顶个鼻尖啦，嗰度一路上拉到去后边颈尾嗰度，咁、 嗯、 啊分开左右两边先，咁、 嗯、 啊再分开前后两边咧，就系喺左耳一路向上、 啊、去到右 翻右耳嗰度，咁我哋好简单咁分开四份， 系即系一份咧就近呢个右眼，一份系近左眼，另外嗰份咧就近后边嘅右边后边，另外一份左边后边咁样， 系啊，其实都几好得意嘅，你解释得 系啦，咁最直接啊嘛，咁啲人就容易咧就理解嘛， 即系左右前后咁样啦 ，OK，、啊、前后左右，咁我哋将佢卷咗佢就 OK 噶啦，其实好简单。若然你想 detail 少少嘅，咁你咪将佢头壳顶再分多少少咯，喺个头即系头顶嗰个位置。咁其实慢慢你自己会适应得到噶，你自己会知道自己边个位置靓嘅。咁通常咧而家啦，我哋系会将头发系向后卷，即系向外卷嘅。 嗯， 女士咁样系会靓啲嘅。 嗯， 好多时候。 男士咧？ 男士？男士啱啱咪讲咗咯， 系啊，咪就男士就咁样，即系 都系向后噶啦，都系向嗱。如果佢电咗，佢咪可以用多少少方法向前咯。 嗯， 如果佢电咗，佢咪可以用多少少方法系向前啊，落少少living conditioner 或者 cream 状嘅定型嘅产品。 嗯， 咁样佢可以做到系凝聚咗一个挛嘅向前面。当然啦，你个发型师要帮你要。即系去除适量嘅发量，唔好令到佢好似一大嚿嘢，好似个鹤顶红咁样。 系啦， 个前面咁样。 嗱，咁啊，女士都分咗四份啦。咁我又知道平时梳嘅时候边一份最靓，跟住重点去到培训就搞嗰橛啦，系嘛？ 系啦，嗱，其实前音嗰度咧，我哋可以响两个额角再分出嚟嘅，两个额角嘅位置， 额头嗰个位置啦， 两个额头嗰两边嗰两个。两个角位嗰度，跟住向翻中间，我哋啱啱最 额头再分左右两边 最高嗰一点， 吓、啊，即系头壳顶中间个位。 我哋系啦，头壳顶中间嗰个位，我哋响两边额角拉上去，形成咗一个三角形。 哦， 咁呢个咧，我哋系最基本嘅刘海。 嗯， 咁我哋就系可以响呢度向前啦，系、 嗯、 水平向前咁样卷、 嗯， 或者水平向后咁样卷。咁、 嗯、 你又会出咗你自己想要嘅效果㗎、 嗯。 当然啦，你卷嘅时候可能你会用熱卷啊、 嗯、 即係电熱卷。咁你要照顾返自己会唔会辣亲个额头啊。 嗯、 OK， 嗱向外卷嘅係一路呢会做返一个向外嘅效果，佢係冇乜力嘅。会冇乜力会搭落嚟。 即係吹啊又点啊 其实如果用熱卷呢我哋唔会点样再吹。因为其实嗱，有一样嘢好得意嘅，亚洲人咧，同埋外国人女士啊，佢哋拨头发嘅方法好唔同嘅。 嗯， 啊，亚洲人咧可能系比较亚洲人可能比较含蓄少少啊，左摸右摸啊，分开条界啊，跟住就咁摄耳仔。但系外国女士咧，你哋留意到佢哋豪迈奔放啲啊，成、 嗯、 个头皮啊，由左边耳仔一路拉 发咁样， 啊，滴水发。其实我哋卷完之后咧，我哋可以尝试用呢个方法。左肥右肥 右肥，参考下佢哋嗰啲方法啦。 系啦，咁你嗰条界咧， 你就出到好自然好靓、嗯，你自己好简单已经做到， 就揾到一条属于真真正正自己嘅界啦， 同埋性感好多， 同埋性感好多嘅，好，大家试一试啦，男士啊，即系譬如可能系个发型前面留翻上长少少啊，女士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分唔同嘅部位研究一下自己到底即系长头发长到去膊头嘅位置，边一个可以啱你多啲啦。今日朝早唔该晒 Romeo， 拜拜。 扫着我身影，夜幕就如漫我这天的你，是否开心轻松与高兴，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及某次你还记着我，一缕油油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早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远远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望着面前短发多么的冷静，不再路会飘，不再共看星星，现在是长及薄或速短发，愿可把你一一看得清，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及某次你还记着我，一缕油油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出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远远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你这天好吗？可你满吗？碰到新爱吧，仍是爱笑，忘记了曾属我俩的歌吗？我也不很差，都有试过结识新女伴，仍自勉迟早都不用牵挂，那日束长发偏偏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远远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仿似当天我共你。 一首歌曲佢系郑伊健啊，长发啊，唔知郑伊健拨头发咧系亚洲式嘅拨头发啦，定系啲欧美式嘅拨头发啦？大家自己研究啦吓。先听听龙虎榜啊，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两首歌加埋等于。一个愿望 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可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色，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真的再别要想缠住你，小风姿。 紧接住上一 plot 嘅愿，小明今次推出另一首系单曲《望》延续，内容系寄望每一位觉得难挨孤独嘅人，都可以等到雨过天晴嘅一天。作曲填词方浩文，编曲许创基孔奕佳，监制许创基 Edmund 曾。今日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方浩文《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嘅承诺对中国嚟讲已经系常规，呢一个情况亦喺香港上演，法案能够让美方挪出有意义嘅作为。 英國和歐盟繼續就脫歐協議談判，傳媒報道雙方可能同意在愛爾蘭海設立關卡。歐盟談判代表巴尼耶表示，脫歐談判正緊密地進行，是時候將有關脫歐的建議變為法律文本，否則不能夠趕及今個星期歐盟峰會。他強調，達成任何協定都必須對各方有利，現時仍然有時間可以避免英國無協議脫歐，應當充分利用。據報巴尼耶已經為談判定下期限。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說，仍然有大量工作要處理。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天晴乾燥，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天晴乾燥，日夜温差比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瞓啊，老师嚟啦。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Miss Chan Chan. 阿田、熊仔、阿祖，今日 Miss Chan Chan 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寻找快乐啊。 想知道陈洁玲同我哋讲咗啲乜嘢？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冇石油气咯，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小白， 早晨啊，彭爷爷，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就星期三啊，2019年10月16号啦，今天系啊16号啦，咁啊，今日咧就大家都等住听啊，特首林郑月娥。發表嘅新一份施政報告啦，包括埋佢用乜嘢形式去宣讀啦，即係會唔會都係按翻傳統可以行到入去呢一個立法會裏面議事廳入面去宣讀啦嚇，咁啊不過就都有一啲安排咧，就同過去有啲唔同咗啦，咁由嗰個咩電視論壇嗰啲就唔使搞啦咁樣，咁啊即係其實都可以有其他途徑啦，即係市民大眾聽。听完特首的新的施政报告之后呢，是总有一些方法可以是反映你的意见给他们知道的，给政府知 道的。其实即是这个施政报告读紧的时候，大家都网上面有个版本啦，是不是 成日都说施政報告全文就幾時咧？會喺邊度？有啲喺街上邊有得派啦，如果單張啊，揀嗰個叫雞精版啦， 係啦，係啦，街上邊都得攞嘅。 嗰啲即係呢啲字眼咧，真係如果 听唔惯咧，以为吓传闻嚟噶咋，即系唔系真噶， 假嘅 嗰个传闻真系可圈可点啊 吓，啊 就唔系传说嗰个传啊，系佢成份嗰、那个 成个版本啊，意思就系话 啊咁啊呢一、這个就可以有得睇得翻啦，系啦，咁亦都相信就喺今日嘅中午打或者晏昼开始咧，都会有好多嗰啲精选 啊。 佢嘅一啲生 辉 啦， 系 咯，就會不停咁樣 loop 噶啦，咁應該都會大家入曬腦啦，到時。 大家咧就最緊要就係一路聽一路睇嘅時候咧，就留意緊啊，到底有啲乜嘢咧係同自己係有關嘅。 有啲朋友咧，身邊啲朋友咧喺度唔知係咪佢發緊夢咧點咧？猛咁話俾我聽話，喂，係咪㗎？施政報告係咪即係話派錢啊？又話派幾多錢幾多錢？我話係咪啊？你聽下人哋今日讲咗点样先算啦，系咪？ 讲睇下佢讲乜嘢啦。 你会唔会期望派钱呢阿小白， 如果佢派钱嘅，我就梗系期望啦。但系我会觉得， 佢 少少减税嘅话咧，其实我都觉得已经系帮咗某一批嘅人士啦。咁、譬如我有仔女嘅，咁我都希望佢喺譬如小朋友读书啊，各样嘢咧就帮多啲手，系咪？咁个个人都系噶啦。咁如果有 子女免税额啊， 子女免税额，有啲可能同父母同住嘅，咁又希望父母嗰、那个同住免税额又可能再加多啲咁样。 哇，嗰啲系阿波哥嗰啲。 系啊， 个、 啊、 工作嚟嘅， 又唔系又 佢讲埋咗，咁佢又做小份啦。 咁如果你话佢喺，譬如最紧要就系大家就要求佢回应翻多啲，咁即系喺个社会嘅气氛方面，点样可以再做得好啲啊？咁我谂呢个大家都几着眼，会望下佢有啲咩措施，令到大家即系叫锯翻好多，开心好多，令到香港咧就系快乐翻好多。呢啲措施都紧要嘅。 仲有四个钟头到啫，就知噶啦。 好紧张，好快开股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点啊 ，Sammy， 大家好，真系有啲冻。今朝 做乜唔着衫啊？ 哦，因为我 着翻件衫啦。 我最近搬屋啦，我唯一一件外套。就冇，尋日落雨濕咗啊，跟住就冇辦法，所以就今日就有啲凍，所以大家各位聽眾真係著多兩件衫。 你咁講係咪想我送件外套俾你啊？ 咁又唔使嘅，我大隻啊嘛。 唔係你交通組嗰度都有啲風褸㗎，你哋 有。 咪係咯， 我陣間好想 好似幾靚下添㗎， 啊，鮮黃色㗎係嘛？ 係啊，你上一手嗰個。做咗啲靓嘢俾自己啲组团吓，几好啊！ 唔系有件真系好靓同好厚料嘅交通嘅冷衫噶，系唔错噶。不过我阵间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 咁啊，快啲讲个交通先啦。 系啦系啦，咁啊先讲个港铁先啦。咁啊，现时咧港铁各线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提早喺今晚十点结束。咁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十点。之后的服务安排的轻铁方面各路线今日维持行驶班次为15至20分钟一班 ,705,751,751P 线就会在天水围区改道行驶而751线就会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的轻铁的朋友请你留意啦。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深井就曾经有意外嘅，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长啦，龙尾就去到豪景花园。咁啊，讲多次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嘅意外咧，啱啱清场啊，咁但系都塞紧啊，龙尾去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都 OK 嘅，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好塞啊，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咧，西贡公路啊，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咧，一段都好慢车啊，龙尾就排到打号墩路。 系咁啊，都开始繁忙啦吓，而家七点搭三都未够嗬。我头先听到你嗰、那个屯门公路讲嘅交通嘅事故清场， 清咗场， 突然之间 清场， 即系 惊一惊， 惊一惊， 系我都 惊， 真系惊，真系惊， 真系啊！ 咁啊，同大家分享 有啲咩分享啊？ 因 为 就 系寻 日落雨啦，但系咧就我唔知咁讲会唔会太核突啦？我就系唔知点解，我都明明已经日日换物啦，又有日日冲凉啦，但系我就系唔知点解。落雨咧，我对鞋湿咗嘅话，之后就会好臭咯。 哦， 我唔知点解。 你个人问题冇办法噶，呢啲系嘛？你只脚本身特别臭， 会 唔 会系有阵时咧？啲鞋啊， 系鞋种问题， 佢个物料都可能会导致到佢有臭味。 噏咗啲臭味嘅噃。 我曾经 会唔会系咁咧？ 可能系咁嘅。 你有冇尝试？譬如湿咗之后翻到屋企，搵啲旧报纸揸埋一嚿湿入去 咧。我 就 系想同大家分享呢样嘢。 哇！呢 样 嘢喺三四十年前我已经晓咯。你想同我分享啲咩咧？ 系啊，我烦扰咗好耐啊，因为曾经试过。 有咩 烦扰 啫？咪攞啲报纸怼入去啫嘛。 但系后来 搵唔到报纸， 我上网先知啲 啊，都系噶。 因 为而家净 系 上网 睇报纸， 要特登买啊。 系你上网先知道有呢个方法啊？ 系啊， 其实。舊報紙真係好好用，係 好好用，而又超級味啦。 抹玻璃又得，係咪？ 係啦， 抹鏡又得， 抹鏡又得，咦？識喎， 真係好好，真係有要做家務。 哦，玻璃同鏡係 同埋茶包啦， 咩 梳打粉啦，因為我上網見到噶，咁所以就同 人哋講開呢一個報紙。 你有冇試先？ 有啊，報紙咯， 淨 係 試 用報 紙， 因為平靚正噶嘛。 係， 但係真係好好。 你見到我哋咧就如果今天過去咗之後咧嘅報紙咧就會成為歷史咧，咁亦都會係掉嘅。咁你好立翻一份自己备用啦、 啊。其实我都有谂过，即系我买报纸特登去整鞋同埋整家务嗰啲啦。之后都话哇，如果我唔系特登买，都可能 其 实 而家几多钱一份啊？报纸 $8咁上下。 系啊，六蚊啦，六蚊。 你攞 蚊咁平？ 差唔多六蚊。 六蚊唔得啦，系咪？ 我而家即刻睇睇先。 买咯，真系 几年前就六蚊啦， 系 嘛？ 确系呢一个嘅报纸咧，就又可以摄喺鞋嗰度吸味，因为系碳啊嘛。跟住就你抹窗又得，抹玻璃，然之后仲可以垫煲底。 系啦，我嚟买咸鱼包住佢又得， 十 蚊 嚟嘅，食米都唔知米贵嘅。 系啊，我哋真系 系啦，得出翻去啦，你 会进步噶。 好啦， 拜拜， 贵安啦， 翻件衫， 着多件衫啊，大家 系啊，唔好冷亲啊，阿 Sammy， 佢而家后生咗，佢唔知点解。 因为我喺度嘛， 啊，应该系 有我浪高咗年龄，冇办法啦，小白。好呢个时候，请边个？ 天气方啊 ，Barbie 喺度啊。 好，天气女郎 Barbie。 早晨啊！ 早晨啊，女郎。 我而家嗰啲天气好正嘅， 系 有 几 正啊！ 嗱，有阳光又有风，咁啊天上边咧就冇乜云，咁啊虽然咧，如果真系行过一啲咧比较冇乜瓦遮头嘅地方咧，其实系真系有少少晒，因为真系完全咧系冇云嘅，咁啊可能因为好大风嘅关系啦，咁啊都系相对嘅。咁但系咧，亦都相对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个视野清晰啊，就系、是、咧，无论你望住远处嘅一啲山景啊，或者系咧，总之远嘅地方啦、啊，都非常之清晰。系我都系望到楼景嘅 塔，楼景一定有 香港几多楼噶啦， 梗系啦。 但系咧，今朝早仲有一个咧，几令人都满足嘅景象，就系、是、咧，我见到月亮、哦。月亮竟然仲未离开喎、 哦，未走得晒啊！ 挂住你 啊！走得晒，应该就走晒噶啦，我估。 系咁啊，还好啊，嗬，即系因为有呢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 吹散晒啲灰啊， 几好 啊！系啊， 其实系都几大 清朗 啊。不过咧，因为我自己中意朝头早咧，即系行啲公园嗰条路径就去搭车嘅，咁所以咧，头先一路咧见到除咗大风之外咧，即系见到啲树啊，同埋咧你知啲树叶声咧咁样。啲底風一吹嘅時候，係啦，沙沙聲，或者有啲咧，啲樹拍動嘅聲音咧，其實都幾治愈嘅， 幾似鬼片㗎都 係 啦，係咩？ 你俾我就會諗到呢啲咯嚇。 好啦。 咁呢一個嘅天氣都似乎我幻想得到咧，出面嘅環境都唔錯，都又似啊林鄭月娥嗰本施政報告啲顏色咁，真係幾配合喎、啊哦、天藍色啊嘛， 係咯，咁啊睇下佢又配唔配合到， 即係襯咗佢添。好啦，咁啊 ，Barbie 稍後喺直播室再見你啦。 好啦，陣間 快啲翻嚟啊，唔好催親啊嚇，唔該曬 Barbie。咁啊天氣方面，天文台都講得準，上個星期都已經話咧，星期三開始就會天氣開始乾啊涼啊咁樣，而家。天晴乾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嘅。展望啊，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咧持续天晴乾燥，不过日夜温差较大嘅。咁啊，而家23度嘅气温啊，呢几日嚟讲呢日都算系凉，23度 算系最低， 系啊，算系最低噶啦， 7:00去到23度，咦？ 都算是 系啊， 今年即系夏天过去之后， 暂时新低系嘛？ 系啊系啊， 23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啦 ，Sammy 又好 ，Barbie 都好啦， 点啊？ 佢哋都好似有少少觉得凉凉地，都要着翻件衫啊。听众都系一样啦吓， 要保重身体啦， 冇错， 亦都有一啲方法可以令自己咧系健康一啲嘅，譬如保健方面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呢就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早晨啊，各位早晨。 嗱，呢一排呢就凉凉地啦。今朝早呢可能好多朋友呢返工返学嘅时候呢都觉得哇真係好有秋天嘅感觉喎。但係同一时间呢睇嚟秋天呢都有好多要注意，特别係健康上嘅嘢呢都会有少少转变喎，係咪呢？ 係啊係啊。特别係而家秋天呢，我哋话个天气干燥就出现呢个便秘嘅情况多咗啦。 嗯，其实点样为之便秘呢？ 咁其实便秘我哋就分两种情况嘅。 嗯。 咁第一种情况呢就係佢个大便个质地嘅改变，即係譬如好干啊，你排便好辛苦啊。咁另外一种情况呢就係、是、譬如话你本身就应该係一至两日就排一次大便嘅。咁而家就变成可能係过咗一至两日，差唔多可能三四日甚至乎一个礼拜前排一次大便，真係排便嘅间歇嘅时间延长咗，咁都属于係一个便秘嘅情况嘅。 嗯，咁点解其实秋天会比较多呢啲情况出现呢？ 咁我哋话秋天嘅便秘呢同呢个秋燥呢係有啲关系嘅。 嗯， 因为秋天呢本身个燥性就比较干燥啲啦。咁我哋中医就话秋天就係主呢个燥。咁呢燥呢就容易伤津液囉。咁就容易出现呢啲口唇比较干呀，身体的水分比较不够咯。咁当你的一个肠道的水分不够的时候咧，咁咧大便咧就比较干结。嗰、那个我哋中医就话个气啊，可能冇行得咁顺，就会导致呢个便秘咯。咁甚至乎有啲可能本身冇便秘嘅病人，咁喺呢个季节都会觉得大便可能会辛苦少少咁。 咁啊，但系其实便秘咁最多都系自己知嘅啫。咁啊，有啲乜嘢咁大影响咁大件事呢？ 咁便秘其实因为我哋知你大便唔通，其实个人都有少少唔舒服嘅。咁但係呢佢都有啲危害嘅。特别係我哋话啲长者啦，有啲心血管疾病嘅，高血压啊，心脏病啊。咁如果便秘呢佢排便比较辛苦嘅时候呢，容易引起呢个血压比较升高啦，甚至乎会引起呢个血管嘅破裂啦，脑出血啦，中风嘅情况囉。所以其实佢都会引起呢啲比较严重咗咁嘅情况嘅。 嗯，都几得人惊吓。嗱，我有听嗰个讲法咧，就系话咁既然干啦，咁啊，不如饮多啲水啦。其实有冇用嘅咧？ 其实饮水当然都有一定嘅帮助嘅。咁我哋都建议啦，咁秋天嘅时候咧，可能需要饮多啲水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就朝早起身咧饮一杯暖水先起身。咁平时咧都建议咧，可能喺你可以留意到嘅地方樽水，咁就唔好等口渴先饮，即系想饮水就饮啦。可能饮食嗰度咧，你都要食啲水分多啲嘅嘢啦，特别系啲蔬果啊。咁呢啲水分都可以补充呢个人体樽液嘅，咁啊对抗呢个秋天嘅燥气燥邪啦。咁另外咧就有啲纤维多嘅食物你都可以留意嘅。咁因为我哋知道呢啲食物纤维咧系帮助排便噶嘛，所以可以平时可能加多啲麦皮啊、糙米啊、咁粟米啊呢啲咯，同埋啲生果，譬如话香蕉啊、柚子啊、苹果啊，其实都好有帮助嘅。 系蔬菜得唔得咧？ 蔬菜都 OK 噶。 嗯， 咁即系譬如话芹菜啊、菠菜啲纤维多嘅，其实我哋都建议食嘅。咁另外黑芝麻啊、蜜糖啊呢啲，其实都有啲润肠嘅，咁平时都可以食下咯。 系咁啊，除咗话食用方面咧，有冇其他方法可以避免啊，或者舒缓到便秘呢个问题咧？ 咁我哋话有啲良好嘅排便习惯都重要啦，即系有啲而家有啲人可能中意喺厕所玩手机啊，咁就可能就唔够专心啦。咁咧其实都影响呢个排便嘅，所以就建议咧，可能如果大便嘅时候就尽好就专心啲啦，即系唔好系啦，唔好即系喺个厕所太耐啦，尽量可能三至五分钟就最好就排好，唔好喺度做其他嘢啦。咁另外咧，我哋话咧，平时消化唔好嘅人咧，或者可能有便秘人嘅定时按摩个肚咧都有啲帮助。 你有冇话要点样按法咧？ 其实有啲讲究嘅。咁我哋中医就话，如果你便秘嘅话咧，就尽量向时钟方向去按。 咁咧就首先咧可以将成个手掌咧就顺住个肚咧个肚脐嗰度咧顺时钟咁样去温和嘅推啦。 嗯， 咁咧你都可以将个手掌咧向嗰个肚脐侧边咧向下压，咁样顺住时钟向下压。 嗯， 就好似将啲气体压出嚟咁样一下一下咁样压，可以刺激个穴位，同埋咧都可以促进呢个肠嘅蠕动咯。 嗯，咁我要按压几耐先得嘅咧？ 一般我哋可能一分钟到啦，系六十下咁啦。咁平时咧，我哋话啲情绪咧，都会引起个大便唔好嘅，即系譬如话啲可能压力大啊，情绪唔好啊，都会引起呢个大便唔畅通嘅。 系， 咁我哋就话尽量呢个平时保持呢个愉快嘅心情都好重要嘅。 嗯， 大便都有分好多种嘅，咁好乱食药啦，因为好多泻药啊，即系可能有啲排毒嘅药，可能佢系好多泻药喺里边嘅。咁你长期食咗之后咧。反而個人就唔會有一個自動嘅一個反射啦，咁就引起你呢個便秘咯。 係，咁啊都好多嘢可以注意啊。咁啊有冇啲食療啊，又或者茶飲，今次可以介紹俾我哋啊？ 都有嘅。咁咧，其實咧，今次準備咗個茶飲咧，我哋用咗呢個紫仁啦、決明子啦，同埋菊花。咁個比例咧就一比一比一，即係可能大概十 gram 啦，就三隻藥都十 gram 嘅。 係。 咁咧呢只药咧就你可以用滚水浸一浸之后咧焗一焗之后直接饮都得。咁如果你有条件嘅，你都可以将个药咧就摆喺煲里边煮一煮，煮滚佢，咁当茶咁饮咯。咁咧就决明子咧，佢本身就系可以润肠通便嘅。 系。 咁但系咧决明子就偏凉少少嘅，火气比较冇咁大嘅。咁就可以试一试炒一炒个决明子就冇咁凉咯。咁、 哦、 如果真係比较受唔到凉嘅，咁就可能决明子就拎走佢啦。 嗯。 係啦，咁柏子仁就佢除咗养神安神之余呢，佢都有呢、這个润肠通便嘅效果嘅。係。係啦，咁菊花本身就佢都系呢个季节开花嘅，咁同埋佢本身都有啲清热啊明目嘅效果嘅。 哦， 咁就适合而家呢个季节饮啦。 咁啊，即管听住收音机嘅晨光听众们咧，就可以试下咧，可唔可以跟住阿 Victor 呢个方法啦？都容易整嘅，今次呢个茶饮啊。 系啊，因为焗水饮啫嘛。不过咧，我哋都要讲声啦，就系、是、其实咧，便秘虽然系一个好常见嘅问题，但系咧，我哋都话如果长期有便秘嘅病人咧，都建议做下肠镜嘅。 嗯。 因为其实都我哋排除下系一个器质性，即系个肠系生嘢啦。定系功能性嘅便秘，咁安全起见啦。 嗯，系啦，病向浅中医啦，同埋咧即系定期嘅一啲身体检查咧，睇住自己身体嘅状况咧，都系对自己健康有益嘅。 冇错。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拜拜。 晨光大学。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哀。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黑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伤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忘记某些失意，并未放松，共谁开始？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下次。 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不想心凉，任泪翻滚，对你太着紧。 嚟到朝早嘅7:29啊，揾嚟一首嘅作品，佢系方浩文嘅《怨》啊。 呢一首 之前嗰只， 呢首系望啊，小白 仲挂住之前嗰只歌啊，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今朝早11:00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她表示有决心尽最大努力进入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并会在下午3:00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林郑月娥说，今次封面选用天蓝色，希望香港可以好快雨过天青，重新出发。他又预告稍后公布的施政报告会较聚焦谈及土地和房屋政策，今次亦都会采取新做法，加入附篇交代2017年上任之后的工作进度和往后的新措施。施政报告全文会在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在网页发放，报告文本和相关的刊物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市民亦都可以到13座政府办公大楼、7个主要公共图书馆和57个公共屋邨商场索取简介施政报告重点的单张。警方在大角咀拘捕两名男子，检获一批怀疑汽油弹、爆炸装置和大批武器。警方昨晚在洋松街截查两名涉案男子，并分别搜查位于橡树街和红磡德安街两个单位，检获6个怀疑汽油弹、2个怀疑电话爆炸装置、一批怀疑用作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以及是长棍、刀、信号弹、烟雾弹等的武器。爆炸品处理课人员捡走2个怀疑电话爆炸装置作进一步检验。被捕的两名男子分别是17和23岁，除了涉嫌管有炸药和藏有攻击性武器之外，亦都怀疑早前曾经参与非法集结，现正被扣留调查。港铁今日所有铁路线的列车维持正常服务，但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今晚10:00结束，以进行复修工作。轻铁的3条路线包括705、751、751P 线在天水围区改道行驶，751线吴亭友爱站，其余的轻铁各路线今日维持行驶，每15至20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提供来往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港铁将会按情况决定今晚10:00之后的服务的安排。至于香港站和九龙站，就维持正常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英国和欧盟继续就脱欧协议谈判，传媒报道双方可能同意在爱尔兰海设立关卡。欧盟谈判代表巴黎耶说，脱欧的谈判正是紧密地进行，是时候将有关脱欧的建议变为法律文本，否则不能够赶及今个星期的欧盟峰会。他强调达成任何协议都必须对各方有利，现时仍然有时间可以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应当是充分利用。据报班尼耶已经为谈判定下期限。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就说，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的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深井咧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清理好啦。而家龙尾就去到豪景花园，就系、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对开意外咧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咁港铁方面咧，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喺今晚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夜晚10点之后嘅服务安排。而轻铁方面啦，轻铁各路线咧今日维持行驶，班次为15至20分钟一班车，705、751、751P 线会喺天水围区改道行驶，751线啦会喺屯门区不停有爱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近住顺利村呢一段咧系挤塞嘅，龙尾已经排到去白石窝啦。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排到飞鹅山道。喺新界西贡公路方向九龙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北港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Exposé 嘅 Seasons Change。我谂起呢首歌咧，因为大部分嘅秋天咧，我都系病住咁过嘅，所以大家喺转天气嘅季节都要小心保重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恬淡情怀。 我系明明余建明。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邻舍，我仲识做嘅添。难得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时间咧嚟到系早上嘅七点，差唔多达八个字啦吓。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有小白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 早晨啊， 早啊，嗱，依家就10月中啦， 10月16日 咧就系、是、啊，即系外国人啊，西方国家咧，佢哋会有个万圣节咧， 哦、 Halloween 啦，咁诶呢一个嘅万圣节咧，就我谂近呢十几廿年咧，就喺香港咧都叫做习惯咗啊，以往咧就系、是、啊外国人咧就会比较系熟悉啊，同埋会系所谓嘅庆祝啦，去过呢一个嘅日子啊，咁但系近呢十幾廿年咧，其實喺香港咧就都因為商機無限， 係啊，梗係啦，乜嘢節日都攞曬出嚟啦，梗係。 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個萬聖節啦 ，Halloween 咧都成為咗香港人咧都幾多人會趁呢個日子咧去扮鬼扮馬，去應下節啊，搞下氣氛咁樣。 玩下鬼屋啊咁樣，年輕人最中意。 呢個10月31日咧，萬聖節喺香港咧就唔係一個假期嚟嘅，係唔會有假期。咁但係啲朋友都會係。即係爭取，如果嗰日係要翻工嘅話咧，咁去到放咗工之後咧，都會走去 party 都未定啊嚇。咁其中咧，如果講到話萬聖節啊嗰啲嘅代表人物啊，又或者係好有象徵性嘅一啲嘅物品咧，阿小白你會諗到啲咩咧？ 萬聖節就南瓜咯，南瓜人啦、啊，巫婆啊。 系啦，好多呢啲鬼怪啦。咁如果唔关鬼怪事嘅嘢咧，就系 靓仔 南瓜。 南瓜系， 系啦，真系南瓜。所以当你见到咧，而家喺香港咧，啲超级市场同样咧都会识得做噶啦。十月份嘅时间咧，会攞啲南瓜出嚟咧，即系卖开生果嗰部分咧，你可能会见到咧，就系一行埋去咧，佢已经有好多啲南瓜咧，就堆咗喺度咧，就俾你咧就一来就可以知道，就嚟萬聖節啦。二來又睇下係咪要應下節買翻個咧咁。 食嗰啲南瓜同埋即係叫做手工仔嗰啲南瓜燈咧，嗰啲南瓜好似係唔同品種嘅喎。 係咪唔同品種咧？以至到究竟係咪有啲食得，有啲唔食得咧？呢一個咧我唔敢講。不過咧。我就試過真係咧，就喺外國嘅時間咧，有一次咧去探親啊，去外國探親咧，撞啱咧就係呢個Halloween 嘅日子。咁當其時咧，外國嘅超級市場就會咧將一個嗰啲巨型嘅南瓜咧就會擺出嚟，佢哋賣得好平嘅啲價錢，好賤嘅嗰個價，真係買一個大大嘅。南瓜咧，可能係講緊幾蚊嘅加幣啊，或者幾蚊嘅美金咁樣嘅啫。咁唔貴嘅。咁但係試過有一次咧，買咗之後咧，就買咗翻去屋企咧，就佢哋亦都好多啲玩具咧，係好興咧一 pat pat 咁賣咧。咁就入邊除咗有呢一個嘅刀仔啊，即係不同嘅鋸刀或者挑黑刀，然之後跟住會有一本咧，好似 copy book 咁樣嘅東西或者畫冊咁嘅嘢咧，係俾你揀，你想你個南瓜樣係點樣嘅、 你就跟住嗰個嘅圖片咧，就 係啦， 挑黑自己個南瓜。 咁如果你揀咗你想要嘅圖畫係點咧，你就搣嗰一張紙落嚟，然之後就平放。即係貼喺嗰個南瓜面嗰度，咁你就沿住佢嗰啲虛線咧，咁嚟到去戒咧。 唔怪之得佢哋整得咁靚啦。 係啊，真係得㗎喎。同埋真係容易整喎， 因為我見佢哋好多即係外國啲小朋友，佢哋整嗰啲南瓜嘅公仔都整得幾靚喎。 好啦，不過咧有一個嘅做呢個南瓜燈籠啦，佢哋叫做即係南瓜燈籠去迎接萬聖節咧。佢哋其實有一個嘅工序都必須要做嘅，就是、因為你見到咧，通常嗰啲嘅南瓜咧，呢啲工呢啲燈籠咧，佢裏邊係空心 噶嘛，係刮出嚟咯，佢哋 係啦。咁即係話咧，你要先咧係。將裏面嘅肉啦、囊啦，係刮咗出嚟先嘅。咁咧上一次咧就買咗呢個南瓜之後咧，就喺挑黑之前咧一樣啦，要刮咗裏面啲肉啦。咁我諗住啊，刮咗啲肉好嘥喎，抌咗佢咁啊，攞去煲糖水咧，諗住煲 南瓜糖水， 不如煲中式糖水，好似當佢木瓜咁煮咧。咁啊落啲南北杏啊， 雪耳咁落啊， 系啊，咁嗰只冰糖咧，嚟應該差唔多嘅啫，係嘛？同木瓜都係橙色啫。咁好啦，點知咧煮完之後咧， 哇，点有啲味完全唔系嗰回事嘅咧？好似系唔啱煮嚟食咁样，系难食嘅。其实 系咪有阵木臭味啊？ 佢好似煮唔水唔透咁樣㗎、哦、有啲怪嘅感覺，咁所以嗰次呢就中伏啦，即係呢先知道喔、哦、原來呢啲嘅南瓜呢即係攞嚟俾你挑黑做呢南瓜燈籠過萬聖節嘅南瓜呢，其實佢裡面嘅南瓜肉呢就同平時我哋喺街市即係買到嗰啲可能係細細個嘅真係可以俾你做烹調用嘅嗰啲嘅南瓜呢是有唔同嘅 品种嚟嘅， 仲以为可以攞嚟煲糖水，点知就食唔落。 咁佢哋外国嗰啲朋友如果刮咗入边嗰啲肉出嚟，唔点？ 我谂系抌咗佢咯。 哦，仲化啦呢个，应该有营养嘅。 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外国佢哋会咁样做啦。咁、但系咧，除此之外咧，外国咧亦都兴咧就系、是、斗。南瓜大， 啊呢、這个听过，啲报纸成日都见到呢、這个又。 哇，巨型南瓜，即系南瓜咧，佢其实系可以。是不是真的无限生长的呢，真是可以啤到这么大个出来的，种到这么大个。嗱好啦，最新呢就是全新年度的在欧洲那里呢就进行了一项呢就南瓜斗重锦标赛啦。 吓、啊、斗重啫。 是啦斗重啦、啊、即是咁你有返上下重量咁即佢都系好巨型 㗎啦。好大啦。 咁呢结果呢喺过去嗰个礼拜日呢喺德国啦一个地区个举行咗啦。咁呢个冠亚季军嘅南瓜呢最重嘅都系呢嚟自呢比利时嘅瓜农呢去栽种出嚟嘅。 啊 哇！比利時啲人咁叻，種南瓜種， 以為佢淨係整朱古力咧，可能就係食朱古力大嗰啲南瓜，食到肥仔咗， 係咪啊？ 係咯。 咁佢嗰個重量咧係最勁嗰、那個。好啦，本年度嘅歐洲南瓜錦標賽冠軍咧，就係、是、重達1013公斤，乘翻2.2，即係2000多磅。 唔系啊嘛， 2000多磅。咁从啲外电嘅图片咧，嗰、那个南瓜赢出嗰个巨型南瓜咧，佢系大到咧一个好高大嘅外国男人咧可以坐喺上边嘅。 哇！ 好似一个巨型车 辘。佢有冇两米冇一米几咁高啊？ 有米几啊咁样？有一米几啊？ 想象到好。 如果男人企喺度嘅时候，唔系坐喺佢上边咧，都有佢一半咁高啊！ 喂，呢、 這个男人 呢个南瓜佢咁大个，佢真系叫做。刮空咗入面呢 唔知点算。 可以整架车都得喎，呢个真係真心讲喎、 啊。南瓜车 去啊。 喂、哎、咁应该啲肉都应该几唔好食啊。 啲肉拎走佢啦。 好鞋都未定啊。咁第二同埋第三个嘅南瓜呢即係最重嘅呢其实都唔轻嘅。第二嗰个呢就係、是、重成900多公斤。第三个重呢係800多公斤嘅。 哇。 不过呢今次呢一个冠军呢其实都唔係全球现时纪录最重嘅南瓜纪录保持者。2016年嘅时候呢嗰阵时出现咗一个呢係真係世界上最重嘅南瓜啦。係 1190.5 公斤。 如果今次呢几个南瓜佢哋唔呢个比赛呢隔多两三年先至再做呢个比赛，唔知会唔会再重啲。 我諗会难啊。因为瓜农话呢一諗住攞佢嚟参赛嘅时候呢你要收割啦嘛。佢话由收割咗之后呢运到去德国嗰度比赛呢都收水呢唔见咗3公斤。 哇好快 啊。见咗3公斤。 装着爱，缘分到了，被热恋接载，出发向舞会开，谁知12点刚刚够钟，融合甜蜜难再，被你赶回来，浪漫原被踢开，先知我结局已惨遭篡改，如归家的一刻再没南瓜车。就靠这一双腿散步发宿舍，又换过童话过如幻觉车盖视野，可有胜载着我重回现实班车，做过几分钟公主搭着南瓜车，亦有过爱人来接浪漫到 再歌曲嚟自 Fee 啊，薛凯琪《南瓜车》，真系温度24度，相对湿度6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朝 sport 到你先，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呢一位嘅足球，真系足球小将，仲系超级前锋。啱啱咧就宣布咗啊 ，C 朗生涯700球第700球啊，有望挑战咧就历史前三名啦。嗱，欧洲国家杯外围赛 B 组榜首大战乌克兰主场咧就对住葡萄牙啦 ，C 朗凭住12码取得职业生涯第700球啊。不过咧葡萄牙仍然以咧就1-2啊不敌咧就系末段10人应战嘅主队。咁经过7轮赛事之后，乌克兰咧就以19分啊提前出线，而家咧就累积咗咧就11分嘅葡萄牙，重要咧就系同啊塞尔维亚争夺另外一个咧就出线嘅席位。斯朗咧虽然咧就今场波啊，咁啊佢都经常都系好谦虚啊，就话到咧其实球队嘅成绩咧或者系国家队嘅成绩比佢自己个人嘅荣誉同埋名誉咧更加嚟得更紧要啊吓。不过斯朗的而且确系强啊吓，金将咧即系入场嘅累积啊974场波就攻入700球，踏上啊职业生涯嘅一个新嘅里程碑，亦都咧就系现役球员啊唯一射入700球嘅球员啦。好啦，到底700球系点样呢？今季斯朗出道啊以嚟就系第18个球季啦，平均每一个球季入超过咧就系40球，有啲球员一个球季都未入到1球，佢一个球季平均拉翻匀啊系40球。当然啦，你话有一阵子咧，咁啊皇马同巴塞斗得特别犀利，即系斯朗同美斯斗得特别犀利嘅，曾经超过50球啊。啊，对于一般嘅前锋嚟讲咧，其实一季入30球咧，都已经系好顶级噶啦。啊，斯朗更加咧可以持续10几年啦，都系能够达成呢一个嘅数字，大家可想而知，佢厉害嘅程度咧系非常之劲啊！斯朗系足球历史上第6个达到700球里程碑嘅球员嚟噶。啊，之前5个啊，分别咧就系西德嘅梅拿啦，匈牙利传奇嘅普斯加斯，巴西嘅球王比利，巴西嘅独眼龙嘅罗马里奥，以及咧就系捷克嘅名将比简。啊，现役球员咧700球啊，都系啊非常之难嘅。咁啊，另外一位现役嘅球员啊，美斯啊，阿根廷嘅前锋美斯672球啊吓。好啦，睇翻啦，暂时嚟讲咧，咁啊，第一名就系比简啊，805球啊。咁啊，另外罗马里奥咧，即系巴西嘅，咁啊772球。咁啊，比利咧就系排第三啊，767球。C 朗啊，700球咧，暂时咧就喺排第6位嘅。咁啊，见到佢咧，咁啊， 喺咁多场嘅比赛入边上演帽子戏法咧，就总共有54次，即系有试过咧就系54场波咧，佢系都能够攻入咧就系三球噶。咁啊，攻入球队嘅总数咧153队，咁啊最多入球嘅对手咧就系对呢个西维尔啊，简直咧就可以话西维尔嘅黑星啊，入咗27球。喺皇家马德里年代咧就系450球啊，曼联118球，咁啊葡萄牙国家队95球，祖云达斯系35球，咁啊史波廷咧即系佢初出道嘅球会咧就系5球嘅。好啦，睇完 C 朗之后咧，就再睇埋英超英格兰嘅国家队方面啦吓。星期二凌晨啊，咁欧洲国家杯外围赛 A 组嘅赛事，英格兰咧就输咗俾捷克之后咧，就重新再振作啦，以6-0大胜主场出击嘅保加利亚。咁啊，队长哈利简尼啦，咁啊交出助攻啊，并且咧就系真系大帽啦，交出咧就帽子戏法，并且咧就有一个埋沙入球添。成績做得好啊，咁啊當然係啦。咁啊英格蘭近呢幾場嘅賽事咧，可以話有少少咧就係叫做走下坡嘅感覺啦。對保加利亞呢場波咧，希望咧即係自此之後可以令到佢哋啊繼續咧就同樣啊可以做出好嘅成績啦。同樣咧都係嚟自足球方面咧，見到咧都係大勝啊！咁啊，意大利5-0咧，亦都咧就係贏咗嘅。咁啊，另外咧就係見到啊，西班牙方面咧就逼和瑞典啊，咁啊亦都咧就入咗決賽周，1-1咧就逼和咗瑞典啊！咁啊，另外咧就睇埋世界盃外圍賽方面嘅戰果。中國咧咁啊0-0緩和咗菲律賓喎，咁啊今次呢一個嘅成績啊，真係都幾強差人意嚇。成日都話啦，14億人入邊點解咧揾唔到11個人出嚟踢波嘅咧？中國對菲律賓啊，從來未試過咧就係唔贏波噶，咁啊但係世事絕對咧就係難料啊，凡事總有第一次嘅。咁啊世界盃外圍賽咁啊亞洲區嘅次輪 A 組啊，作客菲律賓全場攻門35次，不過最終咧就係未能夠破門啊，咁啊仍然咧係0-0緩和。都是一个历史的纪录来的，不过就不是那么风光的历史纪录咯。好啦，今日亦都见得到咧，就系迪基亚咧咁啊伤出啦。咁啊嚟紧啊，就大家好关注嘅一场赛事咧，就系曼联将会咧就系对利物浦啊。利物浦可唔可以继续喺曼联身上边咧就打得更加漂亮咧？咁啊，以前啊，即系可能即系讲紧好多年前啦，仲系费尚年代嘅时候啊，曼联啊对亲利物浦咧，即系叫做双雄赛事咧，都绝对上咧就系令到大家嘅焦点啊摆晒入去嘅。咁啊，而家咧曼联嘅成绩啦，咁啊真系叫做一落千丈啦。咁啊喺尾嗰度数翻上去又近啲添。利物浦就喺头一位啊，咁啊见得到咧，咁啊双方嘅实力啊，今季嚟讲的而且确咧比较上系悬殊，可唔可以咧就继续啊系做出好嘅成绩啊？连曼联呢一个嘅喺曼联身上面攞分咧，咁啊都有几多嘅人咧就系期待住嘅。睇完足球之后，就再睇埋网球方面嘅消息啦吓。好啦，今年38岁嘅费达拿职业生涯锦标数目嘅超过咧100个，咁但系从来仲未夺得男子单打奥运嘅金牌，仲未攞到手噶。出年咧就东京奥运啦。费达拿喺东京战嘅时间咧，咁啊打完呢一个伊斯拿表演赛之后啦，透露啊有意咧就喺明年嘅时候再次去日本。咁出年啊，日本2020年嘅时候最厉害嘅一个赛事，咁梗系奥运啦。就话俾你听，佢都好想争夺呢一个奥运单打嘅金牌。费达拿喺2000年嘅时间咁悉尼奥运咧就曾经首度亮相噶，并且已经咧就系喺男子单打项目杀入四强，不过最终就系铜牌战就输咗，未能够取得咧就个人首面嘅奥运奖牌。虽然费天王自2004年开始连续三届都以头号种子嘅身份出战，咁但系同样无缘奥运金牌。喺2012年啊，伦敦奥运单打决赛不敌主场嘅梅利，最终只系攞到银牌一面。咁而佢喺2016年嘅里约奥运入边咧就因为伤咗，所以缺席噶。奥运金牌咧就成为即系少数费达拿仲未攞到嘅一个奖牌。今年佢亦都话到啦，会积极咧就系攞呢一个入场券。今日期望喺2020年东京奥运咧，佢都可以打出好嘅成绩咁讲啊。即系话出年奥运就系属于佢自己梦幻嘅一个比赛场地。到底费达拿攞唔攞到金牌呢？我哋要等出年先知啦。So still be here. 都幾期待咧，就是、東京奧運啊，有好多精彩嘅賽事，到時可以俾我哋睇得到啦嚇。咁啊，一首嘅作品啊，《Dreamland》嚟自 Pet Shop Boys 啊 ，featuring Ears and Ears。 我哋好似想話神光嘅團隊咧，啲成員各自喺東京奧運前咧去踩線啊嘛，係咪話？ 係咩？哦，好啊，都得喎、啊。 分別幾個月 性簡報制，香港喺小組繼續排第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08.84， 瑞士法郎 0.999， 澳元 0.675， 加元 1.32， 新西兰元 0.63， 人民币 7.082， 英镑对美元 1.276， 欧元对美元 1.10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45 点，升3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1.56 美元，卖出 1,481.9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先啊。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啦，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碧屋啊，就是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慢线有坏巴士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屋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咧会按情况决定晚上10点后的服务安排噶。咁轻铁咧各路线今日都是维持行驶啦。咁班次就是15至20分钟一班。705、751、751P 线咧喺天水围区咧就要改道噶。咁而751线咧喺屯门区系不会停有外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啊，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亚皆老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来自民间的示威者，今天我们决定进占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共同守护香港。 冲击过后，立法会的议政空间会是打通了，抑或 打翻咗。 电视节目以事论事，继续紧贴议会同政坛焦点，剖析时局动向。 逢星期四晚六点，翡翠台； 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又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方面咧，接近早上嘅八点答二个字啦，直播室咧就有啊 ，Barbie 林慧， 早晨啊，鹏仔， 系啦，亦都有我鹏仔程振鹏响树下，咁啊，听众朋友各位好啊，咁啊呢一个嘅时间咧就都要同大家咧不断咧提下你。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点嘅？ 今日咧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咧就吹强风。咁啊，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咧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哦。 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比起头先7:00咧就上升翻一度啦，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咧62%嘅，62%算唔算系算唔算是乾燥啦？開始 都算乾乾地啦，但未算去到好乾咯， 未至於好乾啦，嗬， 未低過50。 咁要注意強烈季候風信號係現正生效噶嚇。咁如果你個頭咧係 set 得比較靚咧，咁你就注意會唔會被風吹亂咗你嘅頭髮啦嚇。咁喺呢日常生活嘅細節當中咧，大家都會遇上咧，即係有陣時就係開心事啦，有陣時咧就係覺得麻煩事啦，有陣時咧都會咧係好苦惱嘅。譬如咧，最近咧我就好苦恼啊！我唔见咗副眼镜，系啊，我喺 office 唔见咗副眼镜，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吓会唔会喺我自己头上面咧？ 通常都系咁噶嘛，夹咗件衫度。 又唔系，结果佢真系不见了。 哎哟， 好啦，咁由于咧，彭爷爷咧真系又近视啦，又老化啦，又唔瞓得醒啦，嗰对眼有阵时候睇错钟啦，咁所以咧眼镜对于我哋喺直播室工作咧就好重要，即系对于彭姐自己都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所以就好担心。冇一副眼镜，你配虽然而家咧都真系有一啲嘅日式嘅连锁式嘅眼镜铺咧，佢真系可以好短时间帮你配到一副。 都要两三日啊嘛？ 咩啊？几个 吓？真系啊？几个钟？ 两一个钟啊？ 一个钟头就配到啊？ 好短时间咋？ 哦，你梗系唔麻烦嗰啲度数同埋 唔关事嘅，佢最紧要有嗰啲镜片喺铺头。 嗯， 系啊，你真系有机会就试下。系啊，我都系贪得意试下嘅啫，咁啊真系可以好快速咁。咁但系就算好快速，好快速啊，我都要走去配个副啊嘛，唔系即刻有嘛，所以都好担心啦。还好嘅咧，就系我唔知阿 Barbie 或者听众朋友，你会唔会系有一个咁样嘅习惯，就系咧都系恐防自己啦，譬如眼镜呢一啲嘅必需品啦，惊住会唔见咗之后咧，唔知点算，因为唔系即刻话配就配得翻，咁而你又要喺生活上面咧系靠佢嘅，所以喺屋企咧其实系摆定啲。 哦，你摆定啲嘅意思系同佢一模一样度数嘅， 其实只系将咧以前旧 眼镜哦 就唔抌啦，就照咧放翻喺屋企嗰度啦，做一个后备啦，又或者看门口啦，咁所以咧我都好彩仲有。两三对， 哇 系，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真系旧嘅系旧嘅，一戴翻啫，即使系对上一副咁先算啦。 其实嗰个度数已经争 懵懵地，系咪 已经系争啲啦？嗱，点解呢几天？ 成日都录 都系 零七定零八， 系啦，都讲错啦，系啦，啊讲硬系咧唔讲最准嗰个嘅，咁其实唔系就系咁样咯。我依家其实唔系好睇得到嗰个。 哦，你依家都仲未配翻副眼镜啊？ 我呢一副系旧噶，我未有时间去配之余咧，就系我未揾得翻原本嗰副啦。咁啊带住啲旧噶啦，咁屋企我已经系逐副嚟试啦。我今日呢副系再旧啲个。 系咯，我硬系就觉得有啲唔同，我就谂咧新眼镜又好似唔系会，好似见过。 唉，咁希望大家咧喺你嘅生活当中就唔好似阿彭仔咁论尽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星期三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嚟嘅又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你好。 早晨，大仔。早晨。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我哋继续咧都关心下英国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因为就住呢一个嘅英国脱欧嗰个嘅进程咧，咁啊，连英女王咧都喺过去嘅星期一咧都系讲咗啲说话咁样嘅。咁啊，就住。呢一方面有啲咩分析咁样啊？温卓培， 嗱，我哋见到咧就英女王咧今日星期一咧喺英国国会咧就发表咗传统嘅会期嘅呢个重启嘅演说啦。咁啊呢个冇乜特别嘅，因为佢会期重启都会发表演说噶啦。咁啊当中嚟讲嘅话咧，英女王咧就讲啦，佢就话咧英国政府咧个首要嘅任务咧就系确保咧就英国咧就系如期咧喺今个月底咧就脱欧咁样样。咁同埋咧就要同欧盟咧就建立新嘅贸易伙伴关系咁样样。咁啊。確實啦，英女王嘅演說內容咧，係大家都知噶啦，係由約翰遜政府咧就即係幫佢寫嘅，就是、寫完就俾佢講嘅啫。咁、表面上咧，英女王咧即係好簡單咁將個稿咧就讀佢出嚟。咁、但係咧，我就有個睇法啦。咁作為英女王嘅話咧，我相信如果佢係對當中嘅內容如果唔同意嘅話咧，我相信佢都會有權咧可以提出係要修改嘅。咁、所以咧，當英女王嘅演說裏面咧係敦促英國嘅政府咧要盡快去脱歐嘅話咧。這個咧難免俾我一個感覺咧，就話可能英女王都可能係傾向脱歐嘅。咁啊，英女王咧確實咧就係冇權嘅。咁啊，但係咧佢咧係英國民眾嘅 精神領袖。 是精神领袖冇错啦，是一个真系好强嘅影响力嚟噶。咁、所以如果佢嘅心底里都系倾向脱欧嘅话，当然啦，佢嘅表面嘅立场就一定系要中立嘅，佢嘅角色系要中立嘅。咁、但系如果佢俾人嘅感觉佢都系倾向脱欧嘅话咧，就提防咧就将会大大咧就提升咧英国最终走向脱欧嗰方面嘅路向。咁、而我过去我都讲过好多次噶啦、我唔理英国究竟系有协议，有协议即系体面地脱欧，或者冇协议即系反。目咁样去脱欧，我唔理佢点样去脱欧，只要佢系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嘅话咧，我相信英国嘅经济咧都会难于承受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英国嘅发展啊。 系咁，英女王就可以透过佢嘅讲话嚟到去揣摩一下佢嗰个心意会系点啊。咁啊，仲有好多英国人噶，咁佢哋嗰一份嘅心意又点样去睇咧吓？因为脱欧唔脱欧，对于佢哋嘅生活嚟讲，重大影响。 是啊，咁但系我哋而家见到嚟讲，我哋就算约翰逊，你见到佢做咁多嘢，你觉得可能佢你唔系咁认同佢所做嘅嘢个方法。咁但系咧，你而家见到咧，就喺个英国嘅民调嚟讲嘅话咧，都系继续咧系比约翰逊所属嘅保守党咧系领先嘅，咁同埋都领先几多添嘅。咁所以由呢一度咧，大家其实某程度上都感受得到咧，其实英国民众咧都系支持咧，就系要英国要尽快脱欧嘅。咁所以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啦，咁所以俾我感覺咧就係、即係英鎊咧嗰個未來嘅走勢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咁而家我見到咧就最新嘅講法啦，就話咧而家英國咧同歐盟咧個談判咧，似乎咧係有啲新嘅進展嘅。咁但係呢個進展咧就個講法咧就話咧唔能夠足以咧係能夠係制定個方案啦。咁所以咧就好難咧喺今個星期四、今個星期五嘅歐盟大會咧就呈上去俾歐盟咧。 咧去审批，然后咧就令到英国咧可以顺利咧喺今个月底31号咧就系脱欧嘅。咁所以咧而家好大机会咧，就似乎约翰逊咧都系要咧系向欧盟咧喺今个星期咧系提出咧系延迟个脱欧然后咧就慢慢就将嗰个方案咧就俾欧盟去审批，然后可能要延迟到明年嘅1月31号，个机会系较大。我相信正系因为呢个缘故，因为佢有机会延迟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英镑个汇价咧就明显系升咗上嚟嘅，因为延迟就可以令到市场就唔需要担心咧，就英国咧喺今个月底咧就有硬脱欧个可能性，咁呢个系降低咗嘅。 系咁另一方面都知道，另外有消息都讲话英国同欧盟嗰方面就继续就住嗰个脱欧协议谈判之余，咁亦都有一啲嘅报道话，双方可能同意喺呢个爱尔兰海設立一個關卡咁樣，咁啊呢啲嘅即係協議係咪真係可以完成咧？咁啊其實對於嗰個嘅係咪可以喺月底順利脱歐咧，都幾關鍵 嘅 喎。 係啊，咁我哋要即管睇下佢啲方案嘅細節係點樣樣啦。因為其實而家咧嗰啲方案細節咧都唔係太過清楚，我哋而家只能夠咧係基於約翰遜喺早兩個星期前佢所講嘅一啲嘅脱歐嘅方案去揣摩究竟嗰個最終嘅方案會係點樣樣。咁但係當然咧個最終嘅情況，我哋都要睇翻嗰個方案嘅細節嘅。 嗯，好啊，咁我哋又轉睇下其他嘅項目啦。咁譬如喺其他一啲嘅市場。譬如油价方面啊，会唔会温卓培都有一啲嘅新嘅消息或者系新嘅分析可以同我哋倾下咧？ 好啊，咁啊睇翻个油价啦，因为期油咧，琴晚咧就系见到咧就回落咗78美仙或者1.5%，咁啊以52.81美元咧就收市噶。咁啊油价咧跌嚟讲嘅话咧，市场。反映咩咧？反映市場係擔心咧，中美嗰個貿易嘅摩擦咧，就未必喺短期內咧會有啲咩突破啦。咁啊，加上咧美國嘅石油嘅出口咧，可以見到咧係越嚟越顯著啊。咁呢方面咧，亦都限制咗個油價嘅上升嘅能力。咁我相信短期裏面咧，個油價要升咧，就真係唔係咁容易，除非個環球經濟真係好亮麗啊，對個能源有好龐大嘅需求啊。咁但係而家睇落去咧，這個環球經濟咧，即係每況愈下。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覺得好難對石油咧有啲咩咁大嘅需求。而家唯有希望嘅就睇下冬天咧，歐美嘅冬天係咪真係去到咁凍咧？要對個發熱用完又要有咁大嘅需求。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油價咧就似乎就難於上升啦。 係，咁另外睇翻一啲嘅外圍嘅一啲指數啊，或者佢哋嗰個即係喺經濟方面嘅表現，有冇一啲嘅數據可以同我哋又 update 下咧？ 好啊，咁啊睇翻琴日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美股道指咧就係升咗嘅，升翻237點嘅，或者0.89%。咁而喺呢個標普500指數裏面嘅11個類別嘅類別裏面嚟講嘅話咧，有9個類別咧都見到係上升嘅。咁啊當中咧有以咧呢一個健康護理啦、通訊啦、金融類別咧個股份嘅升幅係最為顯著嘅。咁啊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琴日嚟講嘅話咧，就美國已經係開始咗佢哋個第三季度的业绩的报告的了那个公布的了。那当中来讲的话呢，昨天就美国的四大银行包括 JP Morgan 大通、富国银行、高盛和花旗银行集团都公布了他们的业绩的。那再加上护理健康护理股的强生也都公布了他们的第三季的业绩。那他们公布出来的业绩可以说相对是理想的，除了富国银行是差一点之外。那所以呢就令到呢就整体那个美股呢昨天呢个上升的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好，咁今朝早咧就多谢晒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啦，同我哋咧即系讲咗好多咧外围嘅市况，以至到一啲嘅经济嘅表现啦吓。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咧先再同你通话啦，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相信咧，而家好多家长咧都好关心自己嘅仔女。我自己呢段时间咧都收到好多唔同家长嘅一啲嘅查询。特别同啲仔女咧去讨论呢个社会嘅现象或者社会运动。 信义会资深社工祝永雄， 呢度咧有两点咧想分享俾家长听噶。第一咧，其实你同仔女嘅意见咧系可以有唔同嘅， 你唔一定要完全同意仔女嘅意见，亦都同一时间咧都唔好要求仔女咧要同意你嘅意见，因为大家个成长背景又唔同，经历又唔同，所以大家对事件嘅判断有唔同，其实系好正常。第二咧，青少年嘅阶段咧，其实做父母最紧要咧就系要去支持佢所做嘅嘢。当然一听到咧，你会觉得好紧张，哇！我点支持佢做埋一啲非法嘅嘢啊咁。当然啦，我唔系叫你去支持非法嘅行动，但系当啲仔女提出一啲嘅方案嘅时候咧，你先接纳，好啊，我哋听一听啊，好啊，我哋倾一倾啊。就算你有唔同意嘅睇法，听完之后你话俾佢听，嗱，我呢个睇法，但系最尾阿仔啊、阿女，我都尊重你嘅决定。我相信我细个教你咁多嘢，你会知道嘅，你会明白嘅。各位爸爸妈妈，其实你细个去教佢嘅嘢咧，你啲仔女一听十入耳嘅，唔好担心，亦都唔好怀疑自己细个教佢嘅嘢咧系冇用。呢、这个时候多啲支持佢，听下佢哋嘅说法，大家有啲交流，就算有唔同意嘅时候，接受大家嘅不同，唔需要咧太过分期望嘅仔女咧要喺晒你嗰个嘅方案里边去实行。呢段时候佢最需要嘅就系你嘅支持同埋你嘅关爱。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而家网上购物咁方便，你有冇试过网购电器呢？喺你买之前，又有冇啲乜嘢系要考虑嘅咧？款式、价钱，其实网购电器同喺香港一般嘅铺头购买电器一样，要特别留意个电器啱唔啱喺香港环境使用，同埋佢有冇配合符合安全规格嘅三脚插头。网购电器嘅时候，仲要记住三加二。三就是代表电器要配备三脚插头，而二就是指香港压定电压220伏特，还要留意电器有没有产品标记，标记上会列明电器的牌子、型号、压定电压、频率以及功率。我们也应该选购有效接上地线、水线或者是具有双重绝缘或者是加强绝缘设计，即是附有一个回字标记的电器。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Little Green Monster 系2013年成立嘅日本女子组合，有六个人唱到五个人，由 a cappella 到 pop 到 soul 一样难唔到佢哋。除咗翻唱平原凌香嘅 Jupiter 成为大热歌曲之外，同电视台合作制作唔同嘅歌曲一样，令到佢哋可以保持人气高企嘅状态。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Little Green Monster》Echo。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ttle Green Monster Ech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仲有几分钟咧，去到早上嘅八点半，咁啊，小白有啲咩要向阿彭爷爷告诉一番咁咧？ 梗系要啦，可以 share 俾大家嗱，因为咧、香港就我觉得近呢几年咧，大家对于运动嗰个嘅意识啊提高咗好多啦， 系 咁亦都见到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啊，香港人都好踊跃去到参加嘅， 啲、马拉松 系啦，马拉松啊， 单车 冇错啦， 嗬， 系啦，咁啊最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就应该系要举行嘅，咁、但系咧 亦都因为个环境 环境气氛啦，系啦，有啲又因为交通问题、可能配合唔到，所以咧就要取消啦咁样。好啦，咁其中一个咧最大型嘅咧就 系 香港嘅马拉松啦。咁马拉松咧，咁大家就好担心啦，到底呢一个嘅社会气氛会唔会影响到佢咧？ 系咪二月嘅通常系？ 系啊，二月冇错，出年嘅二月咁啊有呢个香港嘅马拉松， 是不是报晒名噶啦， 报晒啦，要抽。 抽签嘅咧都已经系抽到，咁我就好彩，嗱我冇报价， 你好彩啦，成世人， 我好彩，因为我啲朋友好彩，大协到我，咁我啲朋友好多咧就系报名嘅时候咧，佢哋参加半马同全马嘅，佢哋竟然间咧，我识嘅人全部都系抽到签，咁更加咧唔知坊间有个传说就话咧，今年系冇人抽唔到，我唔知系咪真噶啦，即系起码我识嘅朋友辈同埋朋友嘅朋友咧。全部都是抽到签的，不知道为什么。 过去的日子未必抽到的。 过去都挺难抽的。 对啊对啊。都有听闻过是难抽中 的。是但是抽到签是不是代表能够顺利去到行到或者是参加到这个比赛呢这样。那我呢有些朋友实在太过担心这个问题。那直接呢就问了这个主办单位。 是。 是那他们呢就有经这个的网络呢就回复返我嗰位朋友， 系咪而家上早啊？时间上早未能话俾你听，咁当如期举行噶啦。 系啦，当如期举行嘅。咁佢哋嗰个回复咧就咁讲噶，嗱，真系官方回复啊呢、這个，咁啊读翻出嚟啫。咁你就话到啦，大会而家咧就筹备紧啊，出年即系二月嘅马拉松啦。 系啊。 咁但系鉴于现时嘅社会状况，咁啊大会会密切监视住呢个事态嘅发展嘅。咁你都话到啦，尽力咧就会确保赛事可以喺安全嘅情况之下进行。咁有少少隐忧嘅，我只听下边嗰个就有啲隱憂啦。佢話到同時，大會亦都會考慮不同嘅情況底下咧，就嘅唔同選項，當中包括咧就係活動取消、退回報名費嘅可行性咁講。咁所以咧，即係報咗名、抽到籤嘅朋友，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密切留意住咧，到底大會嗰個嘅公佈， 即 係到底係點樣？ 係 啦， 咁啊未有最後決定之前，就梗係當。 当玩先啦，系啦。 咁所以喺呢段时间，系咪应该要操 fit 自己？ 冇错，要继续操 fit 自己。即系正如我报咗十一月中岛有个比赛咧， 系 咁嗰个咧，我自己都觉得有少少冻过水嘅。我自己心态上去咯。 嗰个又系跑马路噶， 嗰个系山系嘅比赛嚟嘅。 哦，跑山 啊， 嗰个山吓。 香港 啊，嗰、那个即系 跑山，你都会觉得有 之前报咗名嗰啲都 cancel 晒啦。 哦，即系有前科， 有前科 系第二啲比赛嚟嘅，但系跑山嗰啲 跑山嘅系啦。咁所以会唔会呢、這、一个即系叫一百公里嘅比赛都会能够如期举行咧？ 十一月都等啲、 啊， 都 得再问。呢、這个应该会有答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今朝早十一点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她表示有决心尽最大努力进入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林郑月娥说今次封面选用天蓝色，希望香港可以很快雨过天青，重新出发。她又预告稍后公布的施政报告会较聚焦谈及土地和房屋政策，今次亦都会采取新做法，加入附篇交代2017年上任之后的工作进度和往后的新措施。施政报告全文会在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在网页发放，报告的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市民亦都可以到13座政府办公大楼、7个主要公共图书馆和57个公共屋邨商场索取简介施政报告重点的单张。特区政府对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另外两项有关香港的法案和议案表示遗憾。发言人重申，外国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政府发言人表示，自回归以来，香港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实。另外，保障人权和自由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政府十分重视人权和自由，亦都必定全力维护。发言人表示，过去几个月在香港发生连串示威和公众活动，部分的活动最后演变成暴力违法事件，引致地区和民生设施遭到破坏，市民受到伤害。对此，警方一直保持克制，严格根据法律执法。警方根据武力使用指引，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在使用武力之前发出警告，同时只是使用适当的武力。警方執法行動的目的是為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財產，將違法人士繩之於法，盡快令社會恢復秩序。 警方在大角咀拘捕两名男子，检获一批怀疑汽油弹、爆炸装置和大批武器。警方昨晚在洋松街截查两名涉案男子，并分别搜查位于橡树街和红磡德安街两个单位，检获六个怀疑汽油弹、两个怀疑电话爆炸装置、一批怀疑用作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以及是长棍、刀、信号弹、烟雾弹等的武器。爆炸品处理科人员检走两个怀疑电话爆炸装置作进一步检验。被捕的两名男子分别17和23岁，除了涉嫌管有炸药和藏有攻击性武器之外，亦都怀疑早前曾经参与非法集结，现正被扣留调查。英国和欧盟同意继续就脱欧协议谈判，传媒报道双方可能同意在爱尔兰海设立关卡。欧盟谈判代表班尼耶说，脱欧谈判正是紧密地进行，是时候将有关脱欧的建议变为法律文本，否则不能够赶及今个星期的欧盟峰会。他强调达成任何协定都必须对各方有利，现时仍然有时间可以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应当充分利用。据报班尼耶已经为谈判定下期限。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表示，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5，加元1.32，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2点，升3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79美元，卖出1,482.2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美丽道噶，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翻去美丽道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前少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彩虹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前少少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彩虹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慢线嘅坏巴士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有两段龙尾噶，咁一段咧就系排到去彩云村啦，咁后少少啦，近住安达臣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窝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慢线嘅坏巴士咧，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有两段龙尾噶，咁一段咧就由平石嗰段开始塞啦，排翻去彩云村，咁另外一段咧就是、后少少，近住安达臣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窝。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咁大榄隧道前少少即系青朗公路啦，去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八乡路一段咧就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料水嘅。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德福花园对出系坏车啊，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风力楼噶。 就是偉業街天橋去翻九龍灣方向，近住德福花園啦，有壞車阻路，咁影響到而家龍翔道去觀塘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豐力樓噶。咁另外喺九龍啦，太子道東去旺角方向，龍尾排到去彩虹道噶。咁繼續提你啦，港鐵各線嘅機除咗機場快線之外啊，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都會提早喺晚上十點鐘結束。咁而機場快線咧就會按情況決定晚上十點鐘後嘅服務安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为你预备了个歌是 Turn Turn Turn， 选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传道书，正所谓哭有时笑有时生有时死有时，作者到最尾的时间就是问什么时间是到和平呢，他说 I swear it's not too late， 我觉得很啱现在这个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两点，新地任我行， 我是陈小宝。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早上嘅8:40啊，继续听紧嘅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啦，有我彭仔，再加埋芭比同埋小白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嚟自今天嘅《文汇报》嘅头版头条啦。咁佢讲到咧，香港特别行政区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今日就会公布啊任内第三份嘅施政报告。咁佢寻日咧就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会见传媒，表示呢一次施政报告系响非常困难嘅环境之下编制，但仍然咧会喺不同范畴推出咧系超过200项嘅新措施，其中咧会聚焦喺房屋同埋土地供应问题，因应近日嘅社会情况，佢今年嘅施政报告封面咧会再次系选用呢个天蓝色。佢话：我希望香港能够好快雨过天青，咁我哋能够重新出发。有消息指咧，施政报告会公布政府将会更加积极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新界宗地，以及咧喺各区大纲图。大纲图之中咧，系已经划出咧系高密度住宅嘅私人土地，系拨款50亿元支援发展过渡性房屋，以及咧就系将公共交通费补贴咧系加码等等嘅措施咧，就有消息指咧，应该今日喺施政报告咧都会系触及啦，咁讲。 在今日上午的11点，林郑月娥咧就会在立法会的会议厅发表新年度的施政报告。晏昼3点咧，佢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由于今年情况特殊啊，佢早前表示咧，相关政策局局长会率先公布一些已经是成熟的新措施，就不会留待施政报告才公布噶啦。咁啊，另外亦都咧系环境局局长啊黄锦星咧，寻日宣布咧就特首喺新一份施政报告之中咧，就将会推出咧20亿元嘅先导计划，去资助咧符合条件嘅现有私人住宅楼宇停车场安装电动车充电的基础设施，咁就为期3年嘅，预计咧会有4000个私人住宅停车场受惠嘅，咁可以为咧60000个车位系增设充电基础设施嘅。而對於有消息指咧，今日嘅施政報告啊，將會公布咧係深圳灣口岸改為24小時通關，一啲咧經常往返兩地嘅市民咧都感到無比振奮。咁佢哋期望咧未來有更多嘅深港兩地之間嘅口岸能夠係實施24小時通關咁講。呢個嚟自今日文匯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睇一睇《東方日報》嘅頭條啦，講到啦，暴亂引爆減薪潮，37.5咧最低工資恐怕咧係破天荒下調啦。反修例風波咧就掀起咗裁員減薪潮啦，法定最低工資咧恐怕首次凍結或者下調。持續咗超過4个月嘅示威浪潮咧，已經令到本港經濟陷入咗技術性衰退嘅邊緣啦。多個行業嘅打工仔咧更加係被迫動薪啦，放無薪假期，甚至乎咧係失去飯碗嘅。不過咧，原來佢嘅影響咧更加會蔓延至到保障基層工人薪酬過低嘅法定最低工資檢討喎。嗱，睇翻咧2011年5月1日嘅时候咧，最低嘅法定工资咧系28蚊，去到2019年5月1日咧就变成咗37.5啦。咁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咧出现冻结或者下调咧，亦都唔系杞人忧天噶。翻查翻记录啦，2014年最低工资检讨嘅时候咧，就正在爆发紧违法嘅占领行动。不过咧，占领行动咧就系仅系维持咗79日啦。受影响嘅地区咧，主要集中喺金钟同埋旺角一带，所以咧当年嘅劳资双方咧仍然同意咧系上调最低工资水平8.3%嘅。不过今次嘅反修例风波咧持续咗咧超过120日咧，仍然未完结，而且咧受影响嘅范围咧遍及全港，加上中美贸易战咧嘅夹击，相信咧呢次嘅检讨向上调嘅空间咧将会越嚟越细啦。咁啊，观望下去到明年嘅5月之前嘅情况会系点啦？ 唔该晒 ，Barbie， 再睇翻咧就系信报方面嘅财经新闻头版，咁啊讲到铺租按季跌10.5%。咁啊，21年啊，最恶劣啊！内文亦都讲到中美贸易战影响住环球经济，加上近月本港社会冲突事件升级，咁啊，除咗导致访港旅客人数大跌之外，咁啊，市民消费意欲亦都陷于低迷，拖累咗咧就系本港商铺租金急挫啊！咁啊，有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整体嘅地铺租金按季大跌10.5%，系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嘅1998年第一季以嚟，咁啊超过21年最大单季跌幅。另外一方面啊，本港四大核心零售区嘅铺租喺第三季出现双位数嘅下跌，并且咧就以铜锣湾按年大降18.4%系最深噶。咁啊，訪港旅客大減，造成呢啲嘅損害啦，波及多個嘅行業，零售業更加咧就係首當其衝。咁啊，最新零售及商鋪租金數據亦都咧就係告急噶。報告顯示，第三季全港整體地鋪租金啊，按季大幅下跌10.5%。咁啊，頭先講過啦，係1998年啊第一季嘅按季跌11.9%之後，21年嚟最大嘅跌幅嚟噶。咁近期核心區頻頻咧就出現一啲嘅鋪位咧就劈租，包括咧就係尖沙咀嘅廣東道68至80號地下，咁其中一個例子係咁樣嘅，話到建築面積大概咧就係1500方尺，咁原本咧就由化妝品公司咧每一個月83萬元租用嘅，咁而家咧就冇人租啦，咁故此咧就租客嘅而家係每一個月咧係租緊咧就係50萬元嘅，咁短期租約就4個月，咁月租大減咗咧就係40%嘅。 其實除了地鋪的鋪租之外，近期個別由大業主持有的商場亦都開始就向受影響的租戶就減租，包括就是例如是太古地產、港鐵以及新地等等。他們的數據亦都顯示出過去三個月全港商場整體租金下跌了 14.2%， 其中以新界的跌幅是最大，達到 16.4%，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經濟真的有機會可以上調，令到大家收入都會好一點。以上來自信報方面的報導。 好，麻煩小白跟著跟大家轉看看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今天的頭版頭條就一開二的，有一條的頭條的新聞其實就關於這個美國的，就講到美國眾議院香港時間今日凌晨就全院審議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由於法案不存在爭議，是被列為各自辯論規則，致獲如果獲得至少有三分二議員是支持的話，立法過程就即刻開快車，審議辯論將會限時40分鐘，亦都不會是有新的修正案。預料今朝早清晨到的時間就是會獲得輕鬆通過了。而事實上這個議案就已經在美國方面是獲得通過了，美國國會眾議院是通過了這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了，法案呢將會交是參議院的。而另外睇翻《蘋果日報》嘅呢一段嘅報導啦，當中亦都有講到就係、是、眾議院同日亦都會審議表決埋另外兩個係涉及香港嘅法案，以及咧就係、是、決議嘅，分別就係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淚彈，以及咧係其他非致命人群管制產品嘅保護香港法案。咁以及咧就係譴責中國干涉香港事務，支持香港人就自由抗議權利嘅決議案。咁兩者亦都係同被列為咧係各自辯論規則。咁而呢個支持香港決議咧，亦都係獲得通過嘅。咁呢個嚟自咧係今日《蘋果日報》嘅其中一條嘅頭條。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国际新闻啦。咁啊，讲到咧，巴塞示威者与警方冲突，酿成170伤。独派咧扬言啊，会将加泰变成香港啊。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九名嘅分离主义领袖周一咧就遭到西班牙最高法院重判之后咧，愤怒嘅独派示威者咧周一喺首府巴塞隆拿嘅市中心同埋国际机场内外咧与防暴警察爆发激烈嘅冲突，造成了170人受伤，包括了40名警员。在社交网上面，网民就广泛地号召，有个口号就是说要将加泰罗尼亚变成新香港，获得许多人的响应，加入示威的。昨天示威者继续阻塞道路和铁轨，媒体就说他们的示威手法和香港相似，因为他们就是有这个封锁了道路和堵塞了巴塞的机场入口，亦都有咧，系向呢个警察咧投掷呢一个石块啦、垃圾桶啦、塑胶嘅樽啦、同埋瓶啦、同埋其他物品嘅，以及咧系破坏咗一啲店铺嘅玻璃，亦都有示威者咧就喺铁轨上面咧就系堆放汽车嘅车胎同埋杂物，咁啊车胎咧亦都系着火焚烧嘅，令到火车嘅服务咧亦都系停顿咗嘅。咁啊遭到判刑13年嘅加泰自治政府前副主席容克拉斯咧就声称啦，再办独立公投咧系不可避免嘅。加泰出生嘅西班牙外长博雷利咧就狠批呢个独派咧系极权主义者。呢个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再睇埋《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消委会啊，咁啊有好多嘅调查啦。寻日其中一个调查咧就讲到，譬如辣椒粉啊、姜黄粉以及咧就肉豆蔻粉系烹调菜肴嘅时间经常都会用嘅干香料嚟噶。消委会嘅测试咧就发现啦，超过半数嘅干香料样本啊含有咧就系黄曲霉毒素，以及 及咧就系啊赭曲霉毒素两种致癌物质，当中咧见到就系味好味以及咧就系元兴香料公司豆蔻粉样本嘅黄曲霉毒素含量更加超出咧就本港法例要求，咁或者咧就会透过胎盘影响呢个胎儿噶。消委会咧就系促请生产商咧就系改善生产嘅过程，并且希望当局检讨咧就是否需要更改现行嘅法例去到规管噶。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就指出啦，今次测试咧就验出含有黄曲霉毒素嘅产品样本比例唔少噶，促请生产商咧就改善生产过程，并且咧就敦促啊商户可以向可靠嘅供应商咧就系购买呢啲嘅原材料噶，亦都建议消费者买香料嘅时间留意包装是否完整，开封之后啊咁啊是否咧就将呢个香料有否放喺呢个清凉干爽嘅地方都系好关键噶。好啦，黄曲霉毒素啊，同埋一个叫做赭曲霉毒素 A， 亦都属于咧就系真菌有毒代谢物噶，经由处理或者就储藏不当嘅农产物咧就系产生。如果摄入人体咧就有致癌嘅风险。咁啊，当中黄曲霉毒素更加有机会咧就透过胎盘影响咧就胎儿嘅发育咁啊，并且就会增加就系患肝癌嘅风险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才子 O。 投资 O2O， 才子 O 咧就派咗才子鹏去同呢一位嘅嘉宾咧倾偈，佢系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啊 ，Chewy 黄志伟噶，早晨 ，Chewy 你好。 陈仔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啊，咁啊，先讲翻啦，寻日嘅市况咧，就全日咧港股就窄幅上落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就收市全日咧就跌咗17点嘅，咁就系收报咧26503点，咁主板成交整日咧就得嗰757亿元啦，咁啊，其中咧你话如果想话睇下有冇边啲嘅板块特别咧表现飙青啊，又或者系跌得好惨啊咁样，咁其实就都系好个别发展嘅。咁阿 Chewy 有冇啲乜嘢嘅后市嘅睇法咧？可以同我分析一下咧？ 睇翻港股啦，琴日咧就结束翻三日连升呢个升势咧，咁就足以反映咗咧大家对中美达成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嘅利好因素咧，好似咧已经大致消化咗啦。咁琴日市场焦点咧就落咗喺咧内地经济数据嗰方面啦。咁内地咧公布咗嘅经济数据，九月 CPI 咧就升咗3%嘅，咁系2013年11月以嚟咧最高。咁但系 PPI 咧就要跌1.2%啦，连续3个月咧。录得负增长啦，咁令到咧上证综合指数咧，寻日咧都失守咗3000点呢个关口啦。咁睇到港股寻日咧，就比较窄幅波动翻啦。咁高低波幅其实都系得180点左右啦。咁成交金额咧都系得700多亿啦。咁睇到大家咧入市嘅意欲咧都系唔系话真系太积极啦。咁大家咧都可能咧谂住咧等翻咧今日咧政府就会公布新一轮嘅施政报告啦。咁估计咧。主調咧可能都圍繞翻咧房屋嗰方面嘅民生問題啦。不過咧呢方面咧其實點樣解決當前個社會動盪問題咧？咁可能未有進一步嘅方向嘅時候啦，係啦，咁可能咧反而會變相咧令到社會動盪咧可能更加加劇翻啦。咁另外咧最新就係美國眾議院嗰方面就通過咗香港人權同埋民主法案啦。咁下一步咧就係參議院嗰邊審議啦。咁呢方面咧唔知咧會唔會令到咧中美關係咧嚟緊個 緊張 關係啦，係啦，又再升温翻啦。咁所以如果呢一方面嘅中美角力咧，其實可能都會影響翻投資氣氛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大家咧都仍然比較觀望一啲啦。咁所以港股咧都會繼續牛皮啦。咁短線就算反彈個升幅咧都會有限啦。咁估計咧喺26800点左右咧都有個大啲嘅阻力喺度咯。 咁似乎一個字就悶啦。真系俾佢闷亲啊！真系咁啊，睇下啲投资者点睇啦吓。喺呢个闷市底下，更加系稳手啊，定还是会揾机会突击啦吓。好，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啊 ，Chewy 黄志伟啦，同我哋咧分析咗呢一个嘅市况嘅。咁我哋就之后咧就请阿 O 咧，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咯吓。多谢你，拜拜。 好，唔该晒，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Barbie，Hello， 早晨啊，梅姐， 早晨，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哋有冇听过一首歌咧，系咁噶？ 点啊？ 等我都谂下先，点样唱先吓、啊？好似系许冠杰唱噶。咩十起嗰一包要一个指示 哦，记得啦，哒哒 哒哒，一个指示系咪啊？ 一个指示啊嘛， 做咩呆咗啊？ 我就系觉得应该唔系指示， 唔系指示咩？ 请你入只船有冇？ 哦，冇啊，因为咧，我今日咧准备咧系带大家咧食。紫薯啊，所以我就谂起阿许冠杰哥哥嗰首歌咯，唔系紫薯咩？系啊，嗱、啊，你两位有冇食紫薯嘅习惯？又或者中唔中意食先？ 中意食， 都中意食嘅， 唔系一个习惯。我最近反而真系想食翻多啲薯仔，番薯啊，薯仔呢类型。 点解咧？ 系啊，因为想即系夜晚晚餐食得再健康啲。 哦，哦，系咪啊？ 系， 定系你开始再？拮据啲啦， 屋 企唔 系 你唔怕讲话个环境系咁差， 系啊，好拮据啊！你帮我同台长讲下，话梅姐 番薯喺后山掘噶嘛， 系阴公，未使食树皮系咪啊？ 暂时仲未，如果要嘅话，我会再话俾大家听噶啦。 系啊，咁啊，嗱都还好咯。如果你系食呢个番薯啊呢一类，咁都系有佢嘅营养价值同埋作用嘅。不过我想讲紫薯啦，其实咧系近年啦。我哋啲姊妹们啦，系好热爱嘅一种嘅食物嚟噶，因为咧佢系可以咧系帮助到我哋减肥噶。喺减肥瘦身方面啦，连 Sammy 都话好啊。 哇，咁呢个真系指标嚟噶。 学下先。 系啊，嗱，因为咧，如果你系攞嚟瘦身减肥嘅话咧，佢咧系属于低热量啦、低脂啦，但系有饱肚，抵死咧。咁所以咧，真系可以令到你有一种饱肚又唔想食其他嘢，咁咪好咯，可以减肥咯。再加上啦，由于啦啲紫薯啦，啊佢啦真系能够帮助到你咧，佢有纤维素啊，非常高，帮助到你咧排清啲宿便啊，咁、 哎、 咪又轻啲咯。 系啊， 仲有佢有抗癌，因为佢入边咧有一种嘅物质咧，系叫做西咧系抗癌大王嚟噶，咁讲，咁都可以帮到噶。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但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癌排便又瘦身，指示功能些年都话真 都是非常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松屋村。而较早前咧，清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咧，对开嗰个美丽道天桥嗰、那个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场啦。咁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喺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嘅元朗出口咧，亦都系慢车，龙尾就排到收费广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龙尾就排到收费广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受到龙翔道方向咧挤塞影响啊，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咧，亦都系挤塞嘅。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飞鹅山道。太子道东咧，九龙城段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咁最后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系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蚊，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究竟五号康响升学企划入边同香港大学嘅同学合作成点呢？ 我从来都唔相信做一件事完完全全为自己会系、会系会 work 嘅，因为咁样好单向嘅，冇人会同你玩嘅，冇呼应嘅。咁所以，不如我哋一齐谂一啲嘢，就系我哋系一个 team。大家做一啲我哋有用嘅嘢，发挥到自己。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关升学企划嘅资讯，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四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啊，进入咧最后呢一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啦吓，9:08。继续我哋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做咩同我 check 时间而家？ 系、啊，你又好嘢，你嗰个钟咧，因为咧睇呢个钟成日咧都会因为啲角度问题，我成日惊睇错08:09。 我有同感啊，其实 好嘢，咁多年都唔会睇错。 咩啊？我系 cross check 咗一个跳字钟同埋呢一个嘅吓、哦啊，有分针。同埋呢个时针，仲有秒针嘅钟， 冇错、 啊。我哋好多钟嘅喺呢一个嘅直播室入边， 系啊， 好多秒表啊，嗰个唔系秒表，嗰个咪表啊，又唔系叫咪表，算唔算系咪表啊？ 你讲边啲咪表？我哋前面嗰啲 系啊， 我哋前面嗰啲都算系咪表嚟嘅， 踢住咪嘅咧，车嘅攞嚟，攞嚟拍车嘅。好啦，今日直播室啦，除咗有彭仔咧，仲有小白同埋阿芭比啦。咁啊，打阵阿芭比咧就会。变身成为呢一个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啊，咁但系咧在此之前，我哋都呼吁下啲听众朋友啊，如果系想咧参与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即系喺每一天我哋节目时间最后嘅呢一个唔够十分钟嘅时间里边咧，就可以做一个私人嘅点唱嘅，咁当然如果你博爱一啲嘅，你可以点晒俾全世界人听都得嘅，咁啊我哋明天咧有一个嘅机会系啦。仲未有人咧去争夺到，咁啊，明天星期四啦。另外就下个礼拜，我见到啊，下个礼拜二开始咧，就都可以啊，有一啲嘅好日子咧，系俾我哋嘅听众咧去mark 翻个期咧做点唱嘅。 同阿朱海婷话斋，我哋有期啊，嗰啲位 系啊，有期啊，喂，有档期。好，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就可以打电话嚟预约登记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 ，Barbie 讲翻你嘅环节啦， 系啦。我要换一换衫先，做一做老师，咁啊，同阿方家慧一齐咧讲下到底咧，十月中咯，咁啊，啲学童咧，特殊学童会适应咗学校嘅生活未咧？有冇啲方法帮下佢哋手咧？ 好，咁啊，方家慧上个礼拜又唔话得啦，亲自上嚟，系咪啊？多谢佢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继续同阿 Miss Lam Lam 咧就系倾下啲教育嘅问题啊。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咧，我哋有听过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林慧。 嗱，嘉慧啊，而家咧就十月中噶咯，学生同埋家长咧都开咗学个几月噶咯，应该点都适应晒啦啩？ 系啊，但系我哋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其实仲系适应紧噶，因为咧有啲小朋友咧咁可能就会适应快啲啦，有啲又比较适应慢啲嘅。最惨咧就系可能系有一啲小朋友咧，其实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有事嘅，家长都唔知嘅，就可能话：哎呀，佢成日默书默好耐噶，睇书睇好耐噶，咁即系可能佢有啲读写障碍嘅小朋友佢都唔知道，又或者系一啲嘅过度活跃小朋友咧就话：哎呀，佢咁耐都仲系坐唔定噶，咁呢个都系个问题咯。咁因为其实咧学校咧好多时候都会有啲调适噶，即系好似我个仔咁样啦，咁佢就系听障啦，咁嗰时候学校咧喺一个考个聆听咧系会帮佢调适嘅，咁就系一个特别嘅房系播俾佢听，咁佢就唔使加时嘅，咁啊纯粹系播俾佢听一个静嘅环境咁俾佢听，咁而一啲咧读写障碍啊或者系其他嘅小朋友咧，咁或者学生咧，咁佢哋咧又会唔同嘅，有啲可能系要个调适时间长啲啦，有啲咧可能系其实睇唔到卷嘅，咁原来咧可能系要将嗰份卷咧，我哋白色嘅嘛张纸，咁可能转去第二啲颜色咧，佢可以处理到嘅，系啦，咁呢个都系当然系经过评估之下啦，咁可能啊原来佢绿色咧，佢会睇嘅字系会比较冇咁浮起嘅，咁所以咧呢啲嘅调适咧都系需要去摸索啦，同埋大家去调适啦，吓咁先知嘅，同埋都要训练啦，咁有时有啲真系好简单，系真系可以做到咯，就唔系话啊唔得啊唔得啊咁，即系其实家长都几懊恼噶嘛，吓你记唔记得咧喺2013年咧有一个高材生咧考试考得好高分喺个 DSE 里面，阿曾子君小朋友啦，佢系听障啦，亦都系视障啦，佢用个嘴唇去读 字卷，我记得啦，呢个记得啦， 系啊，咁佢都可以做到，咁当然啦，呢个调适嘅背后个人咧都要付出好多噶， 当然啦， 吓咁但系当然啦，好似咧佢又比较系明显啲啦，因为真系视障同埋听障呢啲好明显又会睇得到，咁但系原来咧喺个融合教育里边咧，咁好多时学生咧系比较论尽嘅，真系未必系知得到噶，咁啊最近咧喺大埔有一间中学啦，咁佢就比较系收呢个 SEN 嘅学生比较多少少嘅，咁佢哋咧就话啊，其实咧老师咧要兼顾所有嘅 SEN 学生系好困难嘅，因为我哋真系好多噶嘛，我哋真系讲下又多啲咁，同埋有啲唔系单一噶嘛，咁所以咧即系个嘅调适又唔同，咁啊好幸运地咧，咁佢哋咧就系攞咗一个嘅基金啦，咁就可以做到一个3年嘅计划，咁呢个基金咧就系话按翻学生个能力去分层去教学嘅，咁啊再配合咧有一个叫做学习支援助理、Classroom Learning Assistance 叫 CLA 咁样啦，咁佢哋咧就会系入班去辅助啲学生噶，咁例如咧可能有时咧中一咧入学嗰阵时咧，咁啲学生咧就又唔知系一个嘅咩嘅环境啦吓，突然间去到间新学校啊，好紧张啊，咁啊同埋啲功课又唔同啦，有啲学校嘅功课可能系好多好多好多，有啲咧就可能系好轻松嘅教学咁，咁但系问题咧，其实系点样去识别佢哋咧咁？咁呢一班老师咧，咁佢咧就会系啊好成功地咧，可能会容易咧去揾到一啲嘅严重嘅读写障碍嘅。如果系揾得到嘅话咧，其实校方就可以即时做到个调适，咁就会好好多。如果唔系咧，其实啲学生有时会唔想翻学啊咁，咁呢个都会系惊噶。 系吓，咁但系咧，其实学校咧都需要好多个资源去做呢一件事嘅。 是啊，因为其实呢个计划呢佢就唔系话即系淨系一间学校㗎，咁系一个嘅全港性嘅学校嚟㗎。咁所以呢其实首年呢都已经系有成60间嘅中小学都已经系参与咗呢样嘢㗎喇。咁例如咧，佢哋咧就仲有咧，佢哋而家咧就有2间嘅试验学校啦。咁就系旧年嘅10月嗰阵时咧，就试咗个试验啦。咁咧就揾咗一名嘅头先讲嘅个嘅主任啦。咁喺个主科即系中文、英文、数学同通识喺个课堂里边，咁啊应付啲突发嘅事件啦，同埋即系照顾下啲所谓嘅唔专心嘅学生。 系， 即系其实咧喺个行为嚟讲咧，唔专心个背后一定系有嘢发生嘅。即系个每一个行为都有个功能噶嘛，佢唔会无端端唔专心。唔会无端端教隔篱嘅人，又或者无端端唔肯交功课，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好需要一啲嘅辅具啦，或者系啲数据啦，或者系嘅老师嘅经验去睇下嘅。呢个计划咧，亦都有一个例子啦，咁就系话有一个学生，一个中一嘅学生喺作文嗰阵时候，老师已经俾咗第一句佢噶啦，可能系有啲咩嘅第一句咧？作文 今天早上逗好咁样得唔得？ 系啦系啦，咁啊今天早上逗好之后，其实个学生咧就完全系写唔到嘢嘅，咁啊写唔到嘢之后，咁 跟住老师咧就可能读俾佢听，跟住原来咧嗰个学生咧佢系明白嘅，都系谂到将会系点讲嘅，咁即系先发现啊呢、這个小朋友其实咧就系有一啲嘅可能系一啲读写障碍咁，之后咧就仲系一个严重嘅读写障碍啦，佢只系可以接收吓，唔可以输出噶， 哎呀 吓，即系净系啊我可以啊你讲我就听啦咁，咁、之后咧就啊老师咧就俾佢做一个叫做读评考试啦，咁即系变咗咧就系读个题目俾佢听，咁可能佢咧又再系。用个口述咁去讲翻啦，即系最经典，我谂大家知啊，卢冠廷先生啦，咁佢读大学都系全靠系用嗰个口述去考试噶嘛，佢唔可以写噶嘛，佢自己签名都签唔到噶嘛，成日都强调吓，咁所以咧，好似呢个咁嘅计划咧，你咪可以系即系帮到咧老师啊，可以尽快系知得到，系识别咗啲学生，而摆翻一啲唔同嘅支援，咁啊变咗真系大家都好开心啦。吓，唔使喺度咧，成日话，哎呀，你点解你成日唔交功课噶？咁呢个计划咧，就系各科都会采用嘅，咁系叫做适意教学法。咁咧就系话啲教师咧就参考翻 SEN 学生嘅报告嘅，即系 SEN 太多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得专家去做评估。 系，同埋我谂我哋各有唔同嘅特质同埋需要啦。 系啊，好似有啲咧就要减时，有啲话要加时咁样，有啲可能 减时都有，我第一次听啫。 我讲啫，我讲啫。吓，就算加时都有个规。限嘅，即系唔系你话加两分钟，或者系一段同一段之间两分钟，或者系点样咧？其实都系一个专家个建议噶，即系唔系话啊。读写障碍就全部加十分钟咯，咁唔系咁嘅， 即系有啲会加十分钟，有啲加二十分钟，有啲加三十分钟咁， 又或者系喺边度要加咧咁样，咁其实都有唔同嘅吓，原则上系咁噶吓。咁呢个计划咧，咁啊老师咧就知得到收咗个报告啦，咁啊观察学生嘅表现之后，就按翻每一班佢哋嘅成绩就分三组，咁而 C 组咧就系我哋嘅 SEN 学生啦，咁而个主任咧就会派发一个叫做学霸券，个名好靓， 个名好犀利，学霸 系啦，咁佢就系鼓励。啲学生咧就系越级挑战啦，吓咁啊，即系佢做到一样嘢之后，再升级或者系再跳一级，再跳一级。咁而佢呢个大数据咧就可以分析翻学生嘅进度啦。咁你就因为你有数据啊，即系以前可能未必有咁数据，即系其实呢个计划系好科学化嘅，吓、即系好多啲科技嘅元素摆落去嘅。咁所以咧就会系啊，老师咧佢要系输入翻嗰个细路仔啲分数啊，或者系佢里边嘅问题啊咁样，然之后用个大数据咧就分析咗之后，哦，原来呢个小朋友佢需要。做呢啲呢啲呢啲喺边得到咧，又要做一啲咩嘅嘢咁样，咁啊变咗咧就唔使估啦。即系以前可能老师系靠经验去估噶嘛，啊凭我嘅经验，啊呢、這个小朋友 系咁噶啦， 系啦吓，咁啊我哋应该要咁样做啦。咁其实就即系除咗系话头先话 SEN 嘅报告之余咧，咁佢仲有啲数据系可以分析。咁所以呢件事咧，成件事我就会觉得啊几好啊，即系用一啲嘅科技去帮手咯。 真系全靠香港嗰个 SEN 发展嘅团队，其实。亦都有好多嘢，好似之前我哋讲过嗰啲嘅资源共享啦， 系啦，咁嗰个资源共享咧，就可以令到咧每一个学生佢嘅需要咧都有唔同啦。咁就即系好似咧，你食呢个咕噜肉，你中意酸啲、甜啲、咸啲，咁要唔同噶嘛。咁当然啦，呢个系你嘅喜好，但系对于 SEN 嘅学生咧就唔系咁简单。咁啊，佢哋有翻佢嘅特质，而令到佢可以更加多元学习啦。 咁我希望咧，真系唔同嘅现代科技或者系一啲特别咧喺教育方面咧帮到一啲嘅特殊教育学童嘅话咧，就。可以多啲去发展啦，亦都希望呢啲嘅科技可以帮到呢啲学生啦。好啦，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多谢 Miss Lam Lam 啊！不过有一个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噶，咁啊，伟业街天桥往九龙湾方向啊，吓，伟业街天桥往九龙湾方向近启祥道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影响到龙翔道以及咧就呈祥道往观塘方向咧就严重挤塞，龙尾喺长沙湾天主教坟场。讲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往九龙湾方向近启祥道有坏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影响到龙翔道以及呈祥道往观塘方向严重挤塞，龙尾咧就喺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噶，咁啊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一丝不挂身段更优美，随着我心的游记，飞行有一千里。独舞在镜内我跳起，在镜内世人都妒忌。 有被处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仿着你，怎么可以单独看出戏？除掉猛躁的神秘，轻盈地吸口气，一般看惊人猛变害怕吗？一沾影感冒会上鼻外吗？一想到生日变会难受吗？期待礼物会成为负担吗？有香槟与音乐就自在爆发，嘉宾也不用宴席入我家，搞一个独行派对吧。 9:23嘅时间啦，佢系蔡一杰嘅一首歌曲，叫做《独行派对》，做乜嘢啊？ 啱啱过咗 廿四嘛，而家 我头先就系睇住依家廿四啦， 激死！ 晨光追踪31， 好开心， 当你赢咯呢铺 一分。哎，罗启生喺电话旁边啦，早晨 ，Kason。 喂，早晨啊！ 系港台电视31今天晚上嘅节目，系咪有以事论事嗰啲啊？ 今日礼拜三啊， 冇啊， 系啊，礼拜四啊，以事论事，你吓我吓添，系啊，今日礼拜三有警讯啊， 哦，呢个更加要啊！睇多啲 啊！ 唔好俾人 呃。點鐘啊，警訊啦、啊、咁樣。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有啲好似你咁樣啲偶像派咧，琴晚我都見到你啊，唔敢叫你啊嚇。 你琴晚見到我？ 係啊，你離開公司嘅時候咯。 哦， 咁咧，咁咧就有啲偶像咧，就俾啲 fans 跟蹤啦、啊，甚至乎將佢啲行程咧曝光、啊。哦、啊，咁樣咧，其實係成。即係成為，即係如果佢覺得好煩厭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咧成為做咗啲叫做纏繞行為啊。 哦，纏繞行為 係啦，纏繞行為就係一種行為咧。如果要告你咧，你 纏繞罪 呢一隻咧， 唔系冇啊，原来都系嗰只啦。边个游荡啊？你游荡嗰只系啊，成日都 游荡罪 系啦，咁样啊，嗰只即系因为其中一个万能 key 嚟噶啦，咁样啊。咁啊，另外咧就有啲咧就系、是、电话卡片按摩系点、样咧？就系、是、譬如话有你有啲电话咁样俾人偷咗啦吓。咁偷咗電話呢，以前就話攞咗你電話去賣啫，咁但係而家呢除咗話攞你電話去賣，因為佢又開唔到你電話嘛，攞、你嘅電咁攞咗你張電話卡，咁以前就話攞、你張電話卡呢，我哋打長途電話，講真啦，啲賊人邊有咁多長途電話要打，同埋而家打長途電話都唔值錢嘅， 係啦，有啲唔使錢啦， 咪咯，咁所以咧，佢原來佢哋有奸啊，偷咗你電話卡咧，開啲支付 apps 啊。吓、啊，系啊！如果咧你系即系我都要了解清楚。如果我系冇申请嗰啲嘢咧，俾人攞张卡啦，系咪都可以咧？俾人开到支付 app 去攞你钱嘅咧？咁 呢一个反而可以系无底深潭喎、 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系俾人偷咗卡，即系电话话咧，最尽快去报啊！真系 知道 卡啊！咁另外啦，咁而家咧好多人咧，年轻人都要中意纹身噶嘛。咁原来咧。为18岁以下嘅人进行纹身咧，个纹即系负责嗰个师傅咧系犯法嘅。 哦，原来有法例去监管噶。 系啊，嗰、个叫做青年人纹身条例， 即系有纹身条例啊。 系啊， 我仲以为佢会唔会系掕落去嗰啲咧卫生嗰啲啊，嗰啲条例添。 又系游荡 嘅，有咁卫生都得，你都唔卫生喎，你啲嘢消毒过未？即系 咁系咯，诶，又有啲咩保护用法啊？咩好鬼多嘢噶啦嘛？ 哦、 但系 真系 第一条 系 啦， 要留意啦，咁就真系 好啦。咁、另外咧就去睇下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我哋有个女生男工系列啊嘛，崔洁彤啊嘛，系嘛？咁今次咧就系阿女性做呢、一个汽车维修师傅啊。 喂，真系 系咯，系崔洁彤嚟。 崔洁彤真系有去自己学习 洗车嘛，佢系 同埋换胎啊， 系咯， 埋换胎添嘛佢。 系啊，佢梗系要啦。 有事打俾佢先， 佢梗系要学定啦自己。你真系咁多人帮佢咩？ 阿小白，你有事嘅打俾佢好啦，你冇事打俾佢，你小心啊。 咪系咯，你有太太嘅， 咪咯， 唔值啊嘛，帮佢。 系哇。啊！真系， 系都揾个再靓啲啊！ 唔系啊，直头冲凉都可以揾佢噶。 咩事、啊？ 佢有啲咩美容嗰啲咁嘅嘢噶嘛？佢读过。 嗰个唔系男工啊嘛。 咪咯，你只狗唔识冲凉嘅，你唔识同只狗冲凉嘅你。 诶，揾佢帮手嘛。 系咯， 快靓正。 站乱高。 你讲边个快靓正？喂，我哋讲翻先。 咪咯， 系咯。咁啊，睇下啦。 好烦啊。 系咯，九点半咧，31看世界咧，就系嗱，而家全球暖化啦啊！出现一个问题啦，你暖化咗之后呢，嗰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呢开始暖啲啦，嗰啲咁嘅冰川就融啦、 啊、 其实呢北极啊或者南极嘅地方呢就好多资源㗎嘛，矿物啊石油咁样、 发掘咗出嚟啊，因为融咗雪之后 而家呢佢哋已经计咗数㗎啦，所以啲大国呢就开始呢争取啊，咁而家呢就出现咗呢个题目叫做北极争霸战，你知啦，嗰阵时特朗普都话想走去买啊，买呢个格陵兰啦，都系睇中佢咩冰天雪地咩，梗系睇中佢啲矿物啦咁样等等。咁而去到呢一个今晚11:05夜广场汉人串社科咧，就系、会讲叫一票难投区议会啊。 哇，今晚讲区议会啊？ 系啊， 要预备晒嗰啲，因为系咪听日截止报名啊？好似。 哦、 好似系听日截止报名，咁哇要预备晒嗰一冧沉，有边啲人已经系报咗名或者系准备报名？ 主要系分析一下而家嗰个区议会咧能唔能够顺利展开咧，咁样，同埋点解啊过去廿年咧泛民喺区议会嘅选举里边节节败退咧？ 哦， 咁亦都会讲下啲 DQ 事件嘅。 本来谂住咧就讲啲普遍性嘅，点知有一个。就讲咗一个人名，咁就弊啦， 咁 就累全家啦，真系。 咁啊，弊家伙啦，真系。 我今晚睇啊，我会睇啊。 系嘛系嘛，好啦，咁睇。 唔 该晒，罗 启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等三项涉及香港的法案和决议案，法案将会交予参议院审议。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发言的时候说，香港人过去四个月向世界发出强烈讯息，表达自由、正义和民主不会被不公义熄灭，又形容香港人展现出非凡勇气，同一个拒绝尊重法治和一国两制的政府形成强烈对比。根据早前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法案版本，美国总统要在法案通过之后180日内以及未来至少每年点名和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人。国务卿亦都要每年评估香港的自治情况，并就香港是不是仍然符合特殊待遇向国会提出认证。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对美国国会众议院执意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对于美方的错误决定，中方必定将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反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发言人耿爽认为，美国对香港有重要的利益，美国在香港有重要的利益，如果有关法案最终通过成法，不单止将会损害中方利益，损害中美关系，亦都将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他说众议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的严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充分暴露美方一些人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耿爽劝喻美方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警方在大角咀拘捕两名男子，检获一批怀疑汽油弹、爆炸装置和大批武器。警方昨晚在洋松街截查两名涉案男子，并分别搜查位于橡树街和红磡德安街两个单位，检获六个怀疑汽油弹、两个怀疑电话爆炸装置、一批怀疑用作制作汽油弹的原材料，以及是长棍、刀和信号弹、烟雾弹等的武器。爆炸品处理科人员检走两个怀疑电话爆炸装置作进一步检验。被捕的两名男子分别17和23岁，除了涉嫌管有炸药和藏有攻击性武器之外，亦都怀疑早前曾经参与非法集结，现正被扣留调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会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她表示有决心尽最大努力进入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下午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立法会大楼一带已经加强保安，在港铁金钟站、立法会对出的中信天桥和天马公园有多名防暴警员戒备，有防暴警员戴上头盔和持防暴枪巡逻。在天美道对上天桥近住立法会和政府总部一边加装绿色纱网。立法会公众入口、议员入口、示威区一带已经架设两米高的大型水马，特首办外天华道亦都有水马围封，对出的龙和道亦都有大型水马和铁闸，有防暴警员在现场戒备。立法会大楼已经发出黄色警示，进出大楼的人士要接受安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4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61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7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6，升8毫；百威亚太31.85，跌1.5；友邦保险74.05，升4毫。中国平安94.45，系升5仙；中国铁塔1.68，跌2仙；新鸿基地产112.1，升1毫；美团点评90.4，跌4.5。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67，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3，加元1.321，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2点，升304点。港金现价报13,8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6美元，卖出1,48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啊，近住奥运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接近昂船洲大桥嘅污水处理厂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昂船洲大桥嘅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福道有坏车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坏车咧就拖走咗，封路重开。咁但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咧，仍然影响到龙翔长道去观塘挤塞啊，龙尾咧好长噶，排到去明爱医院，咁都一段时间啲车龙先消散噶。咁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福道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仍然影响到龙翔长道去观。整条龙都是铺晒去明爱医院咁远噶，咁揸车朋友都系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就挤塞噶，车龙好长啊，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豉油街对出，就系加士居道过海啦，同埋去红磡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豉油街，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咁而家柯士甸道、广东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一带咧，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咁另外太子道东啦、九龙城段啊，来回方向咧都系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为你拣选嘅系张国荣《风再起时》。秋风起，配合适合嘅旋律、歌词，的确有滋润嘅作用。但系真正能够润泽你心灵嘅，系随风而来，唤醒嘅一段段回忆。仍是有一丝， 仍没有一丝。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四，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 我是子龙。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寻觅只是寻觅。 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九点四十分。 啊，九点四十分，你啱， 好嘢， 唔同你拗， 一啲答正嗰啲咧，答正一正嗰啲真系好容易睇得到嘅， 比较清晰啲嘅。 好啊，各位晨光嘅听众，继续落嚟我哋嘅节目咧，就剩翻好少时间啫。不过咧，都有呢一个嘅重点环节，就系、是、我的享乐时代。今天系轮到 我啊， 系啦， 白元浩， 冇错啦。如果唔系阿芭比咧，就鹏仔；唔系鹏仔，就小白， 即系我噶啦， 冇错， 唔系小白。咧就林慧，一系就 程振鹏咯 ，Wilson 系啦， 就系啊 Robin， 几多人啊？ 系啦，人才仔仔我哋， 唔系佢就系你噶啦， 最多嘅就咩啊？就系人咯， 咪系咯，噏得出都有啊， 咪系咯，继续噏落去都得噶吓。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咧，你哋有冇呢一个断舍离嘅习惯咧？ 有啊，我有啊， 有系嘛？鹏仔有冇咧？ 我呢就都好肯抌嘢嘅，只係你要俾時間我咧，我執曬出嚟我就可以抌噶啦。 嗯， 即 係 我唔會話唔捨得抌，但係咧、哦、就因為我咧係冇乜時間去執嗰啲要抌嘅嘢出嚟，所以咧啲哇呢件衫十幾年噶咯，都仲著得哦，咁咪擺喺度咯。 因為佢個皇宮太大， 太大啦， 佢唔需要即係好急切咁，好似我哋咁樣冇位啦，冇位啦，要抌緊啲嘢啦。 啊，呢、這個都係關鍵嚟嘅， 係、嗯、啦。咁、嗯、但係好多時咧， 但係唔好諗住擺喺我度喎。 好啦，断舍离咧，好多时咧就系即系大家就会谂到就系将啲嘢就抌出去啦， 系 咪？咁我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同断舍离点样有关呢？因为我啲嘢执咗出嚟咧，就唔系拎去抌嘅， 咪捐咗佢咯， 捐咗佢。好啦，捐咗佢咧系其中一个嘅办法。不过捐咗佢嘅时候咧，有阵时咧，我自己都有个有个迷思啊，唔系唔舍得噶，我系惊捐咗之后咧，嗰啲嘅物件系咪真系能够物尽其用，或者俾咗个适合嘅人咧？有阵时都唔知噶嘛。有啲你知有阵时即系啲立坏心肠嘅机构，佢系收咗你啊，但 系 因为佢要做个 NGO， 跟住佢先可以攞到分定，咁佢咪做呢个 project 咯。咁你俾啲嘢佢咧？佢都可能拎去填海嘅啫嘛， 咁衰 有啦， 边个啊？ 唔好讲啦呢啲， 蚀你唔到添， 系啦。咁所以咧，有啲咩办法系真系断舍嚟得系叫做唔错嘅一个方向咧？咁、我自己咧，其实都有啲嘢系断舍嚟过嘅，例如系啲咩咧？ 感情啦， 感情已经摆低啦，嗰啲唔系摆，唔系断舍嚟，系摆低两样嘢嚟嘅。好啦，咁啲断舍嚟就系譬如游戏机啦。真系博电视玩嗰啲好大部嘅游戏机咧， 即系电视游戏机 系啦，唔系咯，咪电视游戏机咯，系啦，电视游戏机啦，跟住咧仲有啲系储咗十几年嘅漫画，咁嗰啲咧，即系对男仔嚟讲，嗰啲真系 写真集， 系啊，唔系写真集，都话漫画咯，写真集都唔好断舍离啦，系咪先？ 系咩？ 哦，系咯。我碌大只眼望住小白， 系啦 吓，可能有炒价噶， 唔系咯，有炒价噶嘛， 系咪？可能啲嗰个写真集嘅主角佢离世咧， 未必离世嘅，即系佢唔再出嘅，例如森田公子咁样，系咪先？ 你老婆有冇听收音机啊？ 佢有听，森田公子太大佬啦， 佢都 识 欣赏嘅。 好啦，咁啊断舍离，咁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觉得，喂，我揾咗譬如我游戏机或者漫画或者一啲好中意嘅 figure 公仔。我唔爱，但系有冇理由就咁捐出去？我真系惊佢抌咗。 你想知道佢嘅去向系点样嘅？ 系啦，我仲想知道佢嘅去向系点样嘅。原来咧，我就发现咗坊间有一啲嘅叫做cafe 啦，有一系列呢一类型嘅 cafe 嘅。 即系你摆喺嗰度啊？ 我就系摆嗰度，即系佢咧就专系帮人做断舍嚟嘅。 哦，即系收买佬咁样。 佢类似收买佬啦。咁但系佢有阵时咧，有啲位咧，佢佢可以俾你拣啊，你想摆喺佢呢度，就帮佢搵个新主人咁样啊。 啊，我谂到 点啊？ 譬如而家。我屋企有一箩啲唔等使嘅舊公仔嗰啲咁嘅咧，都 啊係啊， 嗰啲舊公仔 抌又唔系，摆喺度又压定又封尘，咁我洗干净晒之后，我可以成箩嘢就送去嗰个 cafe 嗰度，咁然之后佢啲人客 摆出嚟咁样咯， 佢或者佢啲人客中意咪揽咯，攞个公仔嚟玩下揽下咁样， 系啦， 系咪咁样？ 或者佢哋如果真系好中意啲人客啦。拎走埋都得嘅，系啦，咁你就寫翻低嗱，佢有兩個 option 嘅，通常而家啲做法大部分都係咁噶啦，就話一個 option 咧就話啊，我啲公仔真係好多好多錢咧買翻嚟嘅，好貴嘅，我 有冇俾翻啲？ 我又唔想，係啦，唔想就咁叫做捐出去，或者淨係揾個好主人嘅， 你 咁你就寫翻低。一蚊， 一蚊， 佢哋真系試過有啲原本幾昂貴嘅 figure 咧，佢哋咪就咁寫住即係象徵式五蚊咁樣。 係啊，係咁嘅咋， 唔好諗住即係炒價咁樣。好啦，咁佢仲有啲咩特別嘅嘢咧？就係、是、佢除咗咧係可以幫你揾個好主人之外咧，當你收到呢一個叫做幫佢揾咗，譬如我 set 漫畫，佢已經揾到個好主人啦，咁佢就會通知翻我啊，你嗰個漫畫咧已經揾咗主人啦，咁 佢 仲會 通知你， 係啦，仲會話埋俾你聽。你呢个漫画咧，系用一个譬如十几蚊就一 set 咁嘅漫画就帮你放咗出去啊？定、还是咧系真系断舍嚟咗嘅？ 哦， 系啦。咁我觉得呢啲嘅服务咧系几啱一批咧、香港个个都地少人多啊，屋企细嘛，个个系啦。咁我哋又冇位挤啲嘢。捐出去咧，又驚啲嘢咧，其實係唔知去咗邊，但係就可以咧將佢好好斷捨離。 咁呢一係一間咁樣經營 好多 嘅， 好多 嘅，係好多 好多間㗎。 咁通常點樣可以揾到咧？ 上網揾咯，斷捨離咖啡咁一扎， 咁就一扎攬出嚟㗎。 係啦，咁你就可以選擇翻嘅。佢仲有啲唔同嘅系列嘅斷捨離咖啡嘅，例如有一啲咧係日系嘅。有啲係韓系嘅，有啲咧就可能會係唔知咩國家啦咁樣。咁、我通常揾嗰啲咧就 有冇啲唔係噶？ 有啊，都有好多唔係咖啡嚟噶。 哇！ 專係淨係飲嘢嘅咋？咁我就會揾翻嗰啲，因為我知道要我放嗰啲嘢咧係日系嘅嘢啊嘛，遊戲機啊、漫畫啊、figure 嗰啲唔愛啦，平曬啦，咁留翻多啲會喺屋企啊嘛。擠嗰啲我唔會玩嘅玩具，抵玩嗰啲啊嘛，係咪？咁攞曬啲位擠佢哋嗰啲嘢，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可以揾翻嗰啲日系嘅 cafe， 跟住佢咧就即係叫做命中率咧就高啲，就容易 揾翻嗰啲。你而家有幾多間 cafe 你放咗啲嘢？ 兩間， 有兩間。 係啊。 咁嗰個去向都係明白去咗邊嘅。 係啊。有啲 咁咪跟你擺咪得咯。 都得嘅， 系咯，你試過穩陣啊嘛， 係啊，我 set 漫畫我聽翻佢哋講就話咧，呢 set 原裝嘅日文嘅漫畫咧，哇，好多人咧好有興趣 啊，因為我寫咗個價錢喺度，幾十蚊咁樣，咁咧佢哋就話好多人有興趣啊，不過幾十蚊都冇人要、啊，跟住佢哋遊說我啦，不如你直頭斷捨離埋佢啦，咁樣 唔得咩？ 都得嘅， 咪系咯， 系啊， 真系好过咁样 摆多一头几个月先啦。 哦， 其实你心中系有唔舍得嘅感觉。 你 讲 得啱啦，即系断舍离就系你真系唔舍得，但系你又想放出去。 你可唔可以有一日咧去攞翻翻嚟 啊？我可以，如果冇人要，我咪攞翻嚟。 哦，即系随时可以回收翻嘅。 咁啊，即系暂借个地方摆嘢啫。 咁你又唔好立呢个心肠，即系换屋跟住攞翻啲嘢翻， 当 个仓咁样嘛。 系啊。迷你倉咁樣， 咁但係譬如呢一類型嘅 cafe 咧，佢哋都有啲好多嘅，譬如 DVD 電影戲咧，佢哋話直頭咧，佢哋收咗好多呢一類型叫斷捨離嘅嘢，佢直頭擺咗個箱嗰度，有好多唔單止淨係戲嘅，有好多譬如玩具都係嘅，擺喺個箱嗰度，直頭寫住唔係斷捨離，任攞 哦， 系啦，咁你啲戏可能睇完之后，你都好睇啊，好耐之前想 咁似我 嘅， 我咪成日睇完嗰啲 DVD 啊，系 啊， 啱噶， 咪拎翻晒翻嚟 office， 咪任你嚟攞嘅， 系啦，你某程度上都系做紧呢个断舍嚟， 系啊， 系啦， 咁因为即系嗰啲电影绝大部分都系睇完一次就唔会睇噶啦， 系啊，你又唔会储嘛，因为啲戏 通常有咩戏你会重复睇啊？ 嗯， 或者有咩 DVD 你重复睇啊？我系得两样嘅啫，一就系演唱会，另一样咧就唔讲啦。 系啦， 系咪？ 冇错， 咁系除咗咁仲有咩啊？ 冇 咯，所以咪拎翻晒嚟，翻嚟俾你睇咯。 啱啊，啱啊，断舍离。咁啊，听众可以谂下啦，啊，自己啲嘢又唔想要，又觉得好牙位，又想揾个新嘅主人，啱佢嘅主人嘅话咧，都可以揾喺啲断舍离嘅地方，咁啊，放咗佢揾个好主人咯，系咪？ 心の奥に隠してる。 日その先には君を許すように朝が来る。 我次次望住呢只即系直至早晨来临咧个歌名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个歌手啦，硬系净系睇到水果两个字，唔知点解。 其实佢系咩啊？ 水谷果穗 哦， 咁咪有水果两个字。 请问段写嚟系日文嘅？ 段写嚟系嚟自日本嘅。 哦，日文字点？咁如果要用日文讲，系咪可以讲到噶？ 段写嚟啊，转头话俾你听。 哎呀，你都唔知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系咪 Maggie 啊？系咪 Maggie 啊？ 早晨 ，Maggie。 早晨，你好 ，Maggie。 早晨啊，你好。 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你，我哋有啊小白啦，有 Barbie 啦，有我彭仔响树嘅。我知道你今日咧想做呢个点唱，系有朋友唔系朋友，有一个亲人生日，系咪啊？ 嗯，系啊。 系边位？ 我孙女。 哇， 你个孙女 都有孙女 咯。你把 声系咯， 唔系你似弹弓嘅， 似系卅零四十岁咁啫， 唔系啦， 一唔系啦， 哇，把声仲咁娇嗲添， 哇，系我话梅姐都话唔信啊， 我有四个孙噶啦， 咁犀利啊，哇，咁四个孙系同一个子女生噶，定系分开嚟生噶？ 唔系一。有三个是仔仔的，有一个是女女的。 哦，咁你就有一仔一女本身是不 是？是啊。 啊，咁啊，哇，喺又做妈妈又做婆婆噶咯，已经。 系啊。 系，咁请问是哪一位孙系孙女定孙仔啊？ 孙女。 啊，孙女生日。 系。 正日是几时啊？ 今日。 今日正日啦，哇 ！Happy birthday 啊，孙女。 孙女叫咩名啊 ？Ella。 Ella， 咦，好熟喎啲名字， 观音娜， 唔系啊，啲卡通片，卡通片 唔系观音娜， 几多岁啊，孙女？ 八岁， 今日八岁生日，三年班定系咪三年班？ 三年班， 啊，三年班，嗯，通常都系咯，唔啱咩？ 佢计得好快， 系啊， 你六岁，六岁就一年班嘛， 唔系啊，啲咩大 B 细 B 噶， 系咯， 所以咪估下咯， 系啊。 估下啫，又估中， 好嘢好嘢， 估中啊嘛，叻仔咯， 多谢。咁啊，孙女 Ella 今日八岁生日啊，对于屋企嚟讲系咪大件事嚟噶？ 都几噶， 系咪啊？ 都几噶。 有冇自己整嗰啲蛋糕啊？一起去同佢庆祝啊，或者叫佢一起整啊？ 哇，使唔使开个生日会啊？ 梗系要啦。 生日会会过两日先，因为。book 场地嘅问题啦， 场地啊， 酒店啊， 唔系，系嗰啲点讲啊？ 主题乐园， 类似乜乜，又唔系主题乐园， 但系啲 喺商场里边可以玩嗰啲地方咧。 哦，好冒险性嗰啲啊？啲乐园， 另外一个品牌。 哦，我明啦，明啦， 即系总之俾嘅，不过另外一个品牌， 俾啲小朋友一齐好大地方玩嗰啲啊，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哦，咁啊都好啊，起码有一个嘅都叫做聚埋一起同阿 Ella 咧庆祝生日，嗬， 嗯，咁但系今朝一早就好咗起身，同佢妈咪一齐 ready 佢今日嘅小食同埋饭盒咯， 哇！生日饭盒啊！ 阿 Ella 佢呢一个呢个孙女个性格点噶？ 佢啊，佢好热情嘅。佢细个嗰阵时候咧，系揽到人哋会惊。同埋咧，佢有个花名叫米子莲噶。 我好肥嘟嘟， 真系好可爱。 佢系只手仔有六节噶。 哇！依家八岁都系， 之前嘢冇俾芭比见到啊，芭比应该会中意咬呢啲咁样。 而家唔系， 而家 好标准嘅。 系咁啊，最紧要阿婆婆有啲咩嘅祝福说话生日 ，Ella。 最紧要佢系身体健康啦。点讲咧？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啦，以后听听话话啦， 系啦，万事胜意啊， 恭喜发财， 唔系新年 都啱啊， 唔好讲咗其他四个字啊， 仲有学业进步咯，嗬， 系啊，因为我哋都特别 系， 点样？ 我几惊你讲咗其他嗰啲， 佢唔会再讲嘅， 得你继续讲啦。 唔系，因为我哋特别少少，我哋俾一啲系活动嘅小学嗰啲。俾佢噶，咁佢系今年三年班先至开始有考试啦。 哦，咁佢要适应下啦，都真系嗬。好啦，嗱，咁啊时间关系啦，咁我哋都为你拣咗一首歌，都系你点唱嘅呢首歌吓。小朋友实中意啊， 所以佢咪叫 Ella 咯。 系咯，所以我咪话好熟咯，《冰雪奇缘》啊，系咪啊？ 咩 啊 ？Elsa 吓 ，Elsa 诶 ，Elsa、 Anna 同埋 Elsa。 诶，我信啊 ，Barbie。 我个女日日都要我一起扮，因为、 oh. 好啦，咁啊 ，Ella 就听下呢个 Elsa 啦吓， 好啦，多谢你啊，拜拜 ，OK， 拜拜。To receive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好啊！呢一首歌咧就送俾阿 Ella 小妹妹，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噶吓！嗱，讲翻咧断舍离嗰个日文咧，即系断舍离就系有音读音份啦，我惊搞错。断舍离都系同断舍离差唔多。 好啦，我哋而家真系要离开啦， 系断舍离啦，拜拜。